各位 Sci-Fi 全面睇嘅听众大家好啊，咁喺度仅此咧祝贺香港最长寿嘅科幻网台节目 Sci-Fi 全面睇十周年快乐。咁有听过呢个节目嘅听众咧，都知道呢个节目系非常之厉害噶啦，包括各位主持人嘅功力啦，节目丰富嘅内容啦，甚至系节目嘅长度咧，都令到即震撼咗香港嘅网台界嘅。咁希望呢个节目可以喺未来长做长有，有更加好嘅发展，越嚟越多人听啦。我系 Facebook 专业讲唔断气嘅版主 Oscar。 时间系未来，地点喺宇宙，喺黑暗无穷尽嘅宇宙当中，有几位全宇宙最伟大嘅冒险科学家，正驾驶住红色嘅瑞星号太空母舰飞翔紧。佢哋就系 Tasku 同今日上嚟嘅朋友啦。不过，人人都叫佢哋做 Sci-Fi 全面睇嘅。 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系 Tasku， 我系 Sunny， 我系阿明。 我是芬芬 ，Hello， 讲亲不打， 系啦，咁啊唔止嘅，一阵马仔都装我哋啊，咁啊今个礼拜就啊，算唔算科幻片啦吓？呢、啊這个职业特工队系咪去到第六集啦？应该 系第六集啦， 真系 M I 职喎，咦？系啦，咁佢有冇个十梯图嘅咧？今次应该都有噶， 半翼之谜啊， 我变半翼之谜，好嘅， 系。 是怎样的呢？其实是 食翻上集， 第一集的下集， 食翻上继续落的 ,ok? 好好，那一阵会讲的，那我们会数榜的，一阵或者讲两句 ,ok? 这个，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都有看到这个是不是蚁侠里面多嘴佬有一套Legend 的。 三正第一男主角。 是啦、wow. 今次不是配角来的 ,ok?系啦，咁一套 Netflix 嘅科幻片嚟嘅 ，OK 叫做滅絕入侵， 滅絕入侵 Extinction， 咁啊疑似外星入侵咁啦，男主角就竟然有啲好似即係預知記憶咁，點解咁嘅咧？咁其實就大出你，其實唔講啦，而家一陣講到， 因為一定要穿嘅，一講就穿嘅， 一講就穿，唔講又冇嘢講，咁而家唔講住，好啦，而家講到先解釋咩事啊？咁點解咁嘅咧？咁咁同埋咧，都唔係話好差嘅，即係 Netflix 嚟講都算 O K 嘅呢 一套。可以睇得下嘅，今次絕對可以睇下。係 冇錯，即係你當戲院級數，梗係又未到啦，但係又 O K 嘅，喺 Netflix 睇嚟講算唔錯嘅。係。嗯，同埋原來佢做到正經戲嘅喎，係。 做得唔錯 㗎，係咯。係啦，你諗住實係搞笑㗎啦，唔係喎，係咯 ，O K， 好。好，咁除咗呢個仲有咩講㗎？我哋會唔會有堆劇啦？ 有 一大堆日劇啦。咁但係反而我哋推薦嗰啲都唔係科幻，都係嗰啲咩福英啊嗰啲喎，係咯。但真係好睇喎，福英真係好睇，係咁一陣都會講嘅。咁啊，當 另外又有美劇都有嘅，係啦， 美劇係 都會講 啊。係有幾套 有套叫做 Castle Rock 啊。 係。 哦，應該譯做咩城堡石嘅， 城堡石嚟嘅，堡壘石啊， 係啦， 但好怪喎，係 Stephen King 將佢好多個啲係咪啲地方 名？呢個基本就係 Stephen King 群合傳啊，係。 即跟住群合傳嘅 Stephen King 群合傳。 同埋幕後班底係 Jason Aaron 監製 Stephen King 合作。 哇！但係好似睇唔明喎，呢套嘢怪到。 呢套咧，你係要有啲底嘅睇呢套。 哎呀， 即係你起碼要對 Stephen King 嘅小説。或者佢改編過嘅或者電影，你有一定嘅認識咧，你喺裏面就揾到好多菜蛋嘅。 啊，即係如果唔係太知就大鑊㗎啦，係嘛？ 唔係太知你就真係幾迷離嘅，冇睇曬。 係啦，我都唔完全迷曬， 係啊。如果你知嘅，即係我都唔係知好多，即係我都喺度抄緊，即係我睇嗰時都係睇到幾套戲嘅。 即 係 佢有啲唔同嘅地方名啦、人物啦， 睇到好多㗎，真係。但我就得睇得，我都睇得少，咁我都係睇得幾套啫，都係。 好啊， 我幾鍾意喎，我反而我幾鍾意呢個美劇嘅，我係。 哦 ,ok。 因為我可能鍾意呢種咁嘅氣氛嘅劇集嘅，其實係。 好啊，咁樣等分分 鐘。等陣再講，等陣 再講。再講，係啦，嗰仲冇其他嘅。動漫先啦，等陣講啦。 消息同埋啲玩具嗰啲嘢囉， 好 啦， 咁都數唔晒啦，係啦係啦，一陣再逐樣講。 動漫節應該都焦點啊嘛，喺呢個週末其實 係。都係嘅，係啦。係。係咁我哋就叫做吓、啊，竟然同动漫节争客喎，系嘛？咁我哋听日竟然有聚会啊！哇， 有咗都冇咁啱， 动漫节争人系啦，嗯，咁啊，听日几时啊？三点啊嘛，廿九号 喺翻呢个秘密基地。 我等啦，或者如果大家识去啊，可以直接上基地嘅。 系啦， 嗯，系玩游戏，今次系。 系。 系啊，今次会玩游戏嘅，咁啊。嗯，北斗会带咗即系呢个嘅金万打丧尸嗰阵 game 啦，系啦，咁同埋 Miss Sharon 会带一个另一个嘅，诶、嗯，即系其实算系算唔算系 live 嘅 RPG 咧？那个都系 啊，都算 你当 TRPG 先啦。其实我哋都系围住嘅，即系暂时未使攞把剑斩嘅，你放心 系， 系唔使咁一住，系啊，都系坐喺度玩多嘅啫。咁但系主要咧就反而系通过今次咧系可以学到咧。點樣做呢個 GM 啊？即係唔係高達嗰啲 GM 啊？唔係德武係啦，係即係遊戲係咪 Game Master 咧？個 係啊， 即 係 Game Master 冇錯。 即係其實點樣帶 game 啊？咁當然即係中間係喺個 Mission 就同過啲鬼佬嚟玩過，咁佢哋就知道嗰啲一啲係巧妙嘅。咁啊同佢一般香港人做 GM 咧，其實差好遠喎。咁其實好多問題嘅，原來中國人做 GM 係啊，好多流弊嘅，原來會係。系有啲中国人嘅劣根性会发挥咗啊！当你做 GM 嘅时候，系咁佢都系咩要注意翻咧？咁其实 mini 都系大家其实你要令到嚟玩嘅人要开心咯，系啦，系啦，唔系话走去啄住你咯，系啦。咁所以到时呢啲详细啊，你嚟玩你就会 get 到啊，系啦。好，咁大家就系如果未报名啊，快啲报名，快啲参加。 嗯， 好， 系。 嗯，系好，咁啊，点样开始数榜啊？系嘛？ 数榜，系 好啊。 哦，今个礼拜嘅榜好快数完啦，就应该 系咩？咦，点解咧？ 因为好多重复。 因为基本上系我哋有两队特工队，两个家族，再加两个大叔咧，就差唔多占有晒成个榜噶啦，已经。 咁样， 好，咁我就知啊。 好啦，好，咁第一位， 第一位职业特工队叛逆之谜， 系。 唉， 正常嘅。 第一位啊，一上就第一位，都正常。 正常。 第二位嘅超人特工队，基本上系叮当码头嘅啫，其实。 系。 系啊。 哦。 场次都差唔多。哦，系啊，其实系。 几多？场 次都系好接近嘅咋。 嗯。 几多场？ 职业特工队就599。 599 场。哇，咁都好劲喎，系咯。 超人特工队就581场。 哇，咁我哋大家分咗好远啦，但系 分 零分啊， 差咗千几场啦，佢哋。 哇。系。 即系你谂下，剩翻嘅戏系有几多场啦？剩翻嗰啲 系咁啊，几廿场啦，唔系几多场，系有咩下场啊？真系系啦， 即系俾两队特工队搞掂咗啦， 搞掂咗啦。咁啊，顾名思义，第二就系呢个超人 特工队， 冇错， 即系 Incredible 第二集系啊， 系 咁第三位 咧，好，第三位就系呢个蚁侠二黄蜂女现身。 好似上翻嚟嘅系嘛？上个礼拜都冇咁高嘅，好似。 咁唔系，其实呢一刻啫。 系啊，咁啊， 即系我哋而家，我哋而家系凌晨啊，所以其实咧系重新排过个榜嘅，所以唔能够作准啦，系啊。 明白。凌晨期间。 头先夜晚嗰个系啊，即系佢重新排过啊，所以而家我哋嗰个讲嗰个嘅天台，可能都未必太过吓。 但嗰十位就基本上都系嗰十位噶啦，系啦。 系咁十位应该唔会 系成成跌跌咁啦， 任何 时 候都会变嘅，呢个就系啦。 系啊， 嗯，好， 好，跟住就第四位高空浩劫啊。 哦，都喺度。 系啦。 不过呢套喺香港有一定嘅人，但系真系北美唔系啲人太熟啊。 系。 真系明啊。 内地都 OK。 系啊，系咪真系 piss 到即系华人咧？系因为。系啦， 似乎都系啦。 啲鬼佬啊，嫌老土啊，好多都系，即系好似好好，好个老土啊，咁做啲咁嘅嘢嘅咁啊， 嗯， 唔系我调翻转咁咪就系 Rock 冇做过啊嘛。 系 咯，即系每一个 AV girl 咧，总要经历咧，由做呢、這个學生妹啊，跟住做第二啲角色啊，系嘛？跟住越做越变态，越核突，跟住又同好多人一齐啊，吓嗰啲啦，系嘛？即系你见到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个历程噶嘛。咁啊 ，Rock 未做过就做得噶啦， 系啊 ，Bruce Lee 做过啫 ，Rock 未做过啊嘛。咁佢一个新派，一个 action hero 嘅演员系咪？咁你俾翻一啲系啊，人哋佢冇做过呢一种，咁我反而觉得 OK 喎。点解话即系话老土咧？咁大黑都其實好耐啦，而家好多人其實都我分分鐘會冇睇過啊，有啲人 會啩？ 我唔 係你啲後生嗰啲啊，唔出奇啊。 有咩咁出奇啊？佢覺得唔同温拿唔夠咧，大佬咩分別？係啊，電視都唔會做，係啊，電 視都做噶嘛， 係啊，唔做，根本 Bruce Lee 係邊個都唔知道，咁點樣？咁我覺得啲冷飯牛咁上下就係真菜嚟噶咯， 係啊，冇錯， 係啊，咁點解話即係 old school？ 我唔係好明喎。咁套戏又唔系拍得差，咁但系冇话冇办法，即系视为亚洲 O K 嘅。 好啦，咁跟住系啦，第五位就系呢个神秘大叔。 系、哎、大叔。 哦，就系咬手瓜嘅。 正常嘅，今个礼拜先系嘅，其实、哦。不过就即系喺两大大片始夺底下，得四廿几零场。 系咯。搞成咁， 第一个礼拜上嘅阴公，系咁啊。 都算系咁噶咯喎。 系啊，就系咁啦。 其实佢应该等埋与神同行一齐上啊嘛。 系咯。 等下礼拜与神同行啊嘛，咁、 哦、 可能再分档啲。 我都到啦。 咁啊，偷鸡上咯，系、哦、啊，下礼拜上噶啦。 咁讲咧，其实佢一齐上嗰个可以倍大喎，我觉得反而。 可能真系，我惊下礼拜分钟攞。 即系可能啲场又再少啲。 下个礼拜如果与神同行，可以赢翻晒呢个职业特工队同埋超人特工队。 咁我觉得会喎，起码赢超人特工队二先咯，因为都开始跌啊嘛，系啦啦，即系要睇咗啦嘛，超人特工队二就。 即系你意思有机会佢系即系第一位啊，有机会。 咁我觉得有机啊，系啦，即系坊间都 唔出奇。咁第一集的确好多人好中意，系咯。我可以免疫噶嘛，我唔睇啊，我话咗。 啊 大家睇下，大家睇下。 O、okay. K， 好，跟住第六位小偷家族。 O K， 系， 哦， 正嘢啊，有口碑啦、啊、呢套小偷家族。 系、啊， 执行 我 话计 佢长度长有啊，应该。 长度有啊。 长次得翻几多嘅咧？其实。 佢不嬲都唔多嘅，佢都系十零廿场。 十零廿场。 依家得翻十八场。 肯定场场爆咁滞啊！ 都唔成五百万啦，票房。系啦，即系以文艺片嚟 嘅。应该我谂佢做几个月嘅呢套戏，我谂佢有排数啊，数佢知。有排未 都又计呢个彼得兔啫，系嘛？ 彼得兔之后，我谂有排数啊。 唔系，但彼得兔就佢都跌到尾啊，佢呢度唔系 ，keep 咗喺十名喎，仲要唔 系中位嘅，不嬲中位。 犀利啊，系咯。好，咁啊，继续好，下一位。 好，跟住就系呢个第七位兄弟班。 好。 系。 咁啊，第二个礼拜啦，都有啲口碑嘅，我见又。不過就可能後生仔就真係漠視咗，即係冇話咩無視咗呢套戲嘅。 哦，咁都正常。 我問啲後生同事唔知有呢套戲存在，係啦，就冇乜留意咁樣。 又唔知 道有套戲啊？哦，唔知道有呢套戲存在咁大鑊。 係啊，無視咗啊，或者佢即係會覺得唔啱，唔會啊，唔會睇好，即係嗰啲咁樣咁咯。始終可能睇 温拿又唔知咩嚟啊。 係啊，係啦，直頭無視咗呢套戲咁樣嘅。 咁大个，咁但系咁边个保住佢喺而家呢个位置嘅咧？如果系咁， 你问我真系系有好多温拿 fans 系啦，系啦，系啦，温拿 fans 系有。 呢班人仲有戏院睇戏嘅， 有嘅， 就可能因为佢而出嚟睇， 即系都够钟可以十蚊飞啦，系嘛，都够老啦。 系啊， 会唔会咧？ 而家苏花 几多岁先可以攞十蚊俾十蚊睇戏？ 六十五咯，要。 六十五啊！ 住啦，我估 即系同阿卵差唔多年龄嗰啲咪得咯。 系会唔会咧？会唔会系呢个年纪啲人入咗去？ 有机噶，但我估佢应该五万五啊，五万五至可能。 但如果十蚊飞又有限收票房嘅啫。 系啊， 系咯，全院满座，但系全部都系十蚊飞嗰班老人家啊。 系一部十蚊。 咁啊，帮都系帮嘅，佢而家个位都系讲紧百零万啫嘛。 几啊？ 佢而家。系听到， 哦， 系百零万嘅啫，而家佢都系， 差唔多 啦， 差唔多。 嗰产片嚟计都即系肯定唔系劲，但系就 佢又唔系得香港上，佢都内地啊啲有上嘅。 内地得百零万嘅啫， 系。 内地都系得百零万？ 内地唔会百零万啊嘛？ 系啊，得百零万嘅啫。 唔系啩？唔系啩？ 系啊，排片低，系啊，排片好低嘅啫，其实呢啲，唔即系佢话喺内地有上，但系可能系好偏远或者好多院线嘅戏院先有一场咁样咯。系啊，佢排片都好低嘅，其实系。即系唔系啊，冇办法， 十几万嘅啫，依家佢埋单一百八十万咯。喺内地。 唉，真系惨啊！真系。 内地唔系上亲都过亿嘅咩？应该要。 唔系咁， 咁而家就真系唔系。不过你话得 佢肯排咪过亿咯，佢肯排咪过亿咯，一定系要嘅。佢肯排俾你咪过。系啊，佢唔俾啲零点，即系一两个 percent 戏院俾你，冇意思嘅。 嗯， 系啊。 就可能俾埋啲奇怪時間、奇怪位置咁啊！ 佢第一日排跌得2.2，收85万第一日，系啦。 兄弟翻喺大陆。 即系温拿根本冇任何嘅。 系啦，其实喺国内系唔系 I P 咯，即系正 式。死死啊真系。 即系如果系 I P， 你唔会睇到咁噶嘛？系啊系啊，冇错。 系啊，嗯。咁我觉得佢只系张 poster 要影正佢五个大头咯、啊，即系你哪怕佢最尾系出一出，系咪？系啦，可能会唔会都冇用咧？ 未必有用啊！阿伦都好少都有 边个啊？边个系谭咏麟啊？边个系钟镇涛啊？嘛， 咪钟镇涛都可能会识，因为佢都有接内地啲电视剧之前。 哦，系咯， 系啦， 哦，即系唔使卖翻潇洒哥，仲有啲新啲嘅， 有啲新啲。 O、okay、 K， 即系咩？阿刘亦菲同阿黄晓明嗰套神雕侠侣，佢都有份做啊，做公孙子啊嘛，佢系咯，佢都有做啲大陆剧集以前。 阿炳话钟镇涛拍咩话？ 神雕侠侣啊，拍咗内地电视剧《神雕侠侣》啊，系啊，之前。好啦， 做咩角色话？ 黄晓明嗰套佢做公孙子啊。 公孙子系边个嚟 咧？即系绝情督谷主啊！ 哦，绝情督谷主，哦系钟镇涛。 系啦，系啦。 哦，咦？咁有冇唱翻首歌，同埋攞个 saxophone 出嚟吹吹咁啊？ 好似有份唱喎，主题片尾曲好似有份唱喎。 用 saxophone 嘅啊。 哦，咁啊冇咁就 即系唔系唱男音啊？嗰啲嗰时刘德华男音啊，神雕大侠，你记唔记得 啊？吓，我冇印象啊。 冇印象，系唱男音噶嘛？佢一转咗唱 blue 啊，都系男音，系不系蓝色个蓝系啦？系咪咁？系咪咁？即系唱翻嗰只咩钟镇涛嗰只乜鬼嘢话？咩风中风中嗰只嗰只叫咩？就让那一切随风啊！ 系让一切随风吓， 咁啊顺便推推呢一套戏啦，咪都有唱好似，真系惨啊！咁即系反而系钟镇涛仲有人识，谭咏麟冇人识啊，咁大镬啊！ 我印象好似佢真系冇乜作品咯，佢最上啲江湖悲剧嗰套大陆都冇上啦、啊。 嗯 ，OK， 好，咁即系都飞欧晒啦，呢班系咪？嗯， 系啊。 嗯，即系下次有人识就可能瓜老衬噶啦，已经吓。 系啊。 即系瓜老衬嗰啲，咪又有人讲一讲咯，系咯。 后生嗰班都仲可能有啲人识下，系啦、 啊。你意思系咩？后生嗰班人识系咩？ 即陈家洛啊，嗰啲可能仲多人识嘅。 我唔知啊，我唔敢讲嘅。唔系，如果得都唔会咁样啦，系咯。嗯，咁啊惨啊，系啊，好惨啊，好，即系香港咁个原来个文化已经系冇人识嘅嚟噶，好， 嗯，好， 下一 位跟住第八位就系呢个逆流大叔啦， 系又系大叔啊， 系啦，咩嚟嘅咧？呢个系咩港产片嚟嘅，系嘛？ 港产片，同埋上个礼拜报错以为蛙艇，其实就系爬龙舟嗰套啊， 冇错啦，咁啊边个做嘅咧？ 咁啊，吴镇宇，咁另外搭咧胡子彤啊，即系点五部第二个男主角，系啦。 哦。 咁另外再拍咧黄德斌，系啦。咁另外仲有个喺叫舞台剧界都出名嘅演员啊，潘灿良啊，系啦，潘灿良，系啦，四个系啦。 潘灿良系咪之前做东方华尔街系份？ 冇错，有冇错，系啦，近期系老爷。老爷系啦，个角色系啦，几好戏嘅，同埋入边咧佢调翻转， 嗰个 OK 喎，嗰个 OK 喎， 系啊 OK 噶戏，即系叫实力派啦，咁啊佢喺入边都几抢戏，即系潘灿良入边可以话同吴镇宇两个，同埋黄德斌三个就系叫做三个，即系都系三个大叔啦，各自有人生转变咁样，因为爬龙舟，咁最大镬就系佢入边个女教练， 同一队噶， 同一队。咁而係招兵買馬嘅，即係對佢哋係被動嘅，即係被逼啦，可以話就爬龍舟，諗住 hea 爬， 少林足球咁樣。 係啊，諗住 hea 爬啫，點知越爬就越認真咁樣，咁啊上咗心咁樣。係啊，你問我。咁逆流大叔 點解會被逼爬咧？我唔明喎。 因為佢其實係嗰啲電信商嚟嘅，咁啊電信商話要搞隊龍舟隊，咁佢喺入面就每個部門拔啲員工， 哦，即係佢係公司嚟嘅， 係啦，冇錯，最早係 好似 似排球队章噶， 冇错， 校队嚟嘅，系嗰啲公司乜电机乜乜嗰啲咁嘅队 ，O K， 叫做有交代啲 啲人出嚟， 系啦，啲中年危机， 呢个过瘾喎， 又交代咗，即系佢哋啲工作上面嗰啲，即系啲哈碌嘢啊，又有啲即系。商戰嘢啊，即係嗰啲勾心鬥角啊。 講翻佢翻工㗎，竟然 有嘅有嘅，又亦都有講話點樣裁員啊，又點樣邊個係契弟啊，邊個擦鞋上位，即係會有呢啲。 你講排龍舟嘅，又講翻啲嘅。 咁但係重點都係龍舟嘅，即係之後一到龍舟多啲咯，係啦。 冇絕招㗎嘛，冇啲破冰轉艇咁啦。 佢其實最即係都少少劇透啊，因為未宣布啊。咁佢有招呢都佢雖然冇絕招名，但佢個招都幾絕嘅。都係有啲似一個直角掟彎咁啊，你當係咁啊。係啦係啦。 吓 唔使掟彎㗎喎，直線嚟㗎喇已經。 因為爬龍舟其實係可以轉彎嘅，咁但係佢就好少人咁轉。佢哋最後掌握到佢係你遇佢唔知點解地佢又唔係餐直線啦嗰場賽事。佢都有解釋嘅，係啦係啦，你當佢餐一個 loop 咯，一個 loop 咯，咁但係佢就用咗一個好窄嘅角度轉彎，咁啊食咗人哋個水位， 龍舟， 係啦係啦咁啊， 哇勁啊勁啊，飄移啊真係龍舟， 接近咁啦，咁但係佢又唔係話好誇張嘅演繹，咁但係確實佢係用咗呢招，咁啊叫做贏咗，因為佢始終弱隊嚟噶嘛，佢弱隊啊照計理論上如果一條直線就輸眼噶嘛，咁你冇氣場啊。亦都冇能夠描述佢無端端又會贏到，咁佢又有呢啲咁樣即係食到個鬥志咁咯。 咁咪有趣喎、 啊！咪 show 翻過癮嘅套戲，同埋你又估唔到咧，其實佢龍舟重點啦，但係佢入面咧有愛情線，佢有兩個女仔咧，咁啊第一要特別提就係吳鎮宇個疑似女朋友，其實就係胡定欣，咁亦都係呢套係胡定欣第一套電影嚟嘅。咁入面呢佢做到都幾出嘅，咁但係出呢就見仁見智啊，我覺得幾 over， 咁但係有啲人就覺得啊幾破格，佢係唔係好即係佢特別做啲嘢係好另類嘅，即係呢個胡定欣嘅角色啊，咁而佢同吳鎮宇呢最後係曖昧又有啲情感嘅衝突嘅，佢又唔係好純正地係佢條仔，唔係嘅喺套戲入面，係啦係啦，你當吳鎮宇做兵啦，但係做好多年啦，即係你都係咁，係啦。咁而最怪咧，潘燦良咧係一個好表述到一個中年又翻工要求 hea， 屋企又處理唔到企事，個老婆喺大陸嚟嘅，又同佢阿媽鬧交嘅一個好幾悲情嘅中年男人。咁但係咧調翻轉咧，套戲嘅女主角其實就係余香瑩啊。余香瑩其實就係教龍舟個教練。咁啦，佢自小爬龍舟 ，OK， 咁啊就係呢隊嘅教練 ，OK， 咁佢就係有段曖昧嘅情嘅，啊同潘燦良，咁估佢。 反而個教練係女嚟嘅。 係，就係余香瑩，但係就佢做得好框嘅。 仲係咁細個嘅女係。 係啦，即係得佢著曬緊身衫咁啊，梳曬腳咁又有身材咁樣，就坐喺個龍舟度就係咁打鼓，就兼平時又講佢會操嘅，即係操住體能嘅。咁佢講話余香玲係自小爬龍舟大嘅女仔、oh. 即係咁樣囉，即係佢咁解釋。 喂佢仲唔係嗰啲排球女將反轉版大佬，咁一定個教練係一個異性嚟㗎嘛。係 啊，好多元素其實真係。 嗱老嘅運動咪換咗個教練係女囉。係 啊，係啊，佢都好得真係。 個都係啊，吳孟達仲要係跛嘅，咁你唔想睇㗎啦。 咁我估唔到佢同阿潘有段情啲啊搞嘢嘛，因為兩個都真係好唔襯嘅喺戲入面，即係佢自己都係有肚腩啊、中年啊。 你襯就揾個嬸㗎啦，大佬。 咁啊變咗佢 襯蘇玉華唔得㗎。 啊？ 唔通揾蘇玉華襯佢啊？ 蘇玉華連做電視啲人都嫌唔得啦，你仲再講起？ 係、哎，揾啲咩角度咧？ 我驚連阿胡定欣都老得滯啦，講真啦。 咪其實係㗎，你問我胡定欣都係歐啦，即係有啲佢飾演都老啲，佢有個女㗎啦，胡定欣，即係喺個戲入邊， 哦、 已經做咗媽級㗎啦。咁係唯一拍得靚就真係余香瑩嘅啫。咁蘇花拍到佢 charm 嘅，佢亦都係好 fit 嘅，即係個身材好 fit， 而有好多體能上嘅嘢俾佢交代。佢唔係一個弱者嚟嘅喺套戲入邊。咁但係咁樣都會、即係講佢有段曖昧只能算曖昧啊。 因為實情係咪最後係咪係咪真係中意咧？都我覺得幾望 呢個 嘅，係啦係啦，即 都要係嘅，呢啲都係大家睇嘅啫，俾觀眾一個幻想嘅啫。 係啦，冇錯啊。 係咯，爬龍舟都爬到可以爬埋女，係咪？ 系啦， 竟然有女先奇啊嘛，即系你唔系啊，你有女嘅龙舟队啊有啊，即系意思你麻甩佬爬龙舟爬到女啊，真系系咪啊？真系唔知点啊嘛，即系你扭蛋扭到够金咁噶啦，即系差唔多，扭出嚟够金，唔系食嗰啲金啊，系真系够黄金啊，唔系金沙，真系有几两金跌咗出嚟，系卖到钱嗰啲啊，唔系屙出嚟嗰啲金啊。咁你係咪類似咁呢？即係其實都係一個幾特別嘅故仔啦。係 啦，特別咁啊，同埋 特別提上嘅。 未經上，但係特別提呢，入面即係如果因為你知爬龍舟啦 ，show 得肌肉嘅其實冇人嘅啫，就算吳鎮宇都坦白講都唔敢 show 嘅。咁係靠胡子嘅啫。係啦，靠胡子。咁但係黃德斌照計得㗎嘛。但係問題喺入面呢，黃德斌成套戲呢其實帶住個二肚，佢係扮有肚腩嘅。 哦， 即系佢系走样嘅，黄德斌喺入边，系啦， 冇错啊， 有啲差咗，咁但系事实佢个角色系要咁，因为佢个角色系但系几好戏啊，我觉得黄德斌系，即系你问我拍落咧，其实佢仲好睇过吴镇宇，我觉得系啦，即系我睇黄德斌嘅啫，咁佢喺着住衫喺个商场，因为黄德斌系高级啲嘅。咁喺個公司入面去參嘅，但係翻到屋企咧就死曬狗，咁原來佢老婆勾佬嘅，咁佢老婆就係阿葉念心成日拍嗰個邊個啊？唔知咩獎咩獎？ 我以為 Steffi 咧， 唔係就係咪 Steffi 另外一個都成日拍嘅咧？叫咩？唉，我成日勾唔出。 成日拍？ 成日拍葉念心嘅，係啊，愛將嚟嘅都係，我勾唔出。 邊個啊？有咩？ 獎係咪獎咩？唉，唔知道。有拍過 condom 廣告 過， 有拍過 condom 廣告過，有冇印象？女星得過啫嘛，近期 係咪莊思敏啊？ 係啊，莊思敏，係係 冇 錯。係啦，佢做阿黃德斌嘅老婆，咁而又有啲情感嘅瓜葛嘅，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樣。咁 佢做佢老婆有情感瓜葛，咁梗有㗎啦，係嘛？ 有啊，但係梗係後屘有啲扭橋 佢同另一個男人又情感關係， 咁又當中而啊，黃德斌一早知嘅，咁所以黃德斌就接受唔到個扮 嘅， 係啦， 係講香港嘅男人問題喎，如果係咁， 中年危機好重點 highlight， 佢因為三個人都係中年危機， 角色咧就係要走私翻屋企啲玩具啊，係啊，爭咗呢個角色啫，係啦， 有啊齊埋啦， 有啊齊曬啦，係啦係啦。 咁啊，佢啊爬龍舟又走私只龍神號翻去咯，咁啊食到影咯，機會嚟啊，飛環係 啊， 係 咯，個只龍舟識講嘢㗎，原來係咪？係 啊， 一掟翻嗰下咪機會嚟啦，飛雲咁 啊，係啊，我哋仲破冰山 雲 嘅 嗰度， 係啊，嗰度咁樣， 成隻船都係飛雲。 系嘛？但系 O K 嘅 ，O K 嘅， 即系好特 别 嘅 个 题材，有啲似，有冇有啲似啲日本励志片嘅咧？ 佢有刻意想咁做，但系我觉得佢又未必做到个导演系啦，因为个导演其实新导演嚟嘅，但系就 佢 try 去做嗰啲日本励志片， 你见到啊蓝天白云啊打到好爆啊咁样咯，类似咁有好多激励嘅说话。 因 为 佢揾咗一班中老啫， 系啦， 一班 最主要嘅原因系冇错， 一连日本都唔会拍一班中老。好嘅例子片我未睇过，有冇咧？有冇咧？有冇试过跑翻中佬嘅例子片啊？ 真 系 冇。 足球中佬啊嘛，系咯， 应该 少有。 系喺得周星驰拍过啫嘛，系咯。 系。 可以之前有一套老人啊咩交响乐团嗰啲算唔算啊？ 嗰啲算唔算咧？ 嗱，嗰啲长者啦，又唔系去到中年咯，系啊，即系 长者反而有又。 系嘛？ 噏到咯， 即系中年讲呢种例子，又连日本都冇拍过啊嘛，犀利啊真系。 老人反而有啊，竟然。 即系香港就成日拍中年，唔系其实会唔会因为佢揾到嚟啲演员都只得中年啫，可能 已经去晒中年。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即系可能佢唔系唔想拍一班即系中学生踢波，不过揾唔到一啲你想睇嘅啫。你温拿嗰扎你都唔想睇咯，你点算呢？ 系 咯， 我 根本就冇一班有電影號召力嘅後生演員。 系啦， 呢、這個先係真正香港嘅問題，所以根本就拍唔到，好難話拍即係開校園片，或者更加難開一個講一隊波啊，或者講一隊人咯、啊，係咯，即係或者咁講，你點五部你都係即係其實係點講，你都唔係一個即係話大嘅一個片咁樣去推出嚟噶嘛。 嗯，係啊， 係咯，咁嗰班人你都唔識㗎，其實你做嗰陣係咯。调翻转咧，因为点五部先识佢嘅里边演员啫。 系咁啊，成嗰时新人嚟嘅，全部。不过、叫做而家托埋红晒咯，即系你可以咁讲话。系啊，即系点五部入边嗰几 個。唔系，咁你呢个系 lucky 嘅就话你可以睇晒嘅。 即或者叫做天时地利人和啦，又唔好话咩嘅。系咯。系啊系啊，即系咁要又要咁啱咁 fit， 咁同埋佢又食住叫首部剧情片计划第一套嘛。 系啦，冇错啦。 又有呢个叫 唔系无 端端加成 啲 喺入边。 系 啦系啦，冇错。 即係如果你夠膽死自己銀荷包拍套打波啊，一班冇人識嘅人演你，我驚你排唔到上三十名喎，我驚。 咪似雲翔嗰啲咯，即係你問我雲翔 一套之內啊，我驚 係。係啊，你嗰啲你係咯，你拍咁，你就算拍得好都未必有人關注到。 冇啊，冇人上，冇人夠膽上你啊，係。係啊，咁所以係啊，所以咪就係香港咪就係咁啊，係咯，咁唯有就拍翻鬆佬拍龍舟啦， 好。 嗯。支持下下個禮拜 好多後生仔嘅，其實個故事佢可以擺喺後生仔，甚至係後生女啊，竟然係女爬龍舟嘅。 有。 唔知大家咪唔知嘅，其實係女仔爬龍舟嘅喎，即係而家係有嘅。 女子隊係啊，有嘅。 女子隊其實佢可以講呢啲㗎，咁不過唔會拍啫嘛。係。係咯係咯，即係你可以試下揾啲即係你有啲人想睇嘅演員嘅，咁但係奈何啊，係咯，真係可能你湊唔到一隻龍舟啊。系啊，凑唔到一对波，而家凑唔到只龙舟，可能你揾两三个系 O K， 系咯，你揾多几个都揾唔到啦。 系 咁啊，好啦，好，咁呢个就不打睇咗啦，就未正式上，我哋迟下再讲啦。头先都讲交代咗大部分嘅 ，O K， 好。 好，跟住就系呢个第九位麻烦家族走佬阿嫂。 哦，我上个礼拜不打电影时间讲咗， 好咗啦， 系啦， 好睇嘅。 开心咯，即系你遇佢真系好似即系睇嗰个家庭嘅一直落去嘅经历嘅啫，即系佢即系头几集嘅成功煲咗佢个一个家庭，咁你遇就可以咁理解话等于香港嘅爱回家同埋香港嘅家庭，啊你当系咁系啦。 吓你讲嗰啲电视剧嚟嘅， 但系佢又真系都几电视剧拍法嘅，即系现实又系啦，即系好处境式嘅。系啦，即系你当做处境戏剧咁嘅啫，系啦。 好，我都中意就睇啊。 系啦， 好，咁下一个。 好，跟住就系第十位《爱丽丝梦游仙境》喎，但系 喂呢科嘢咩嚟嘅咧？我都唔知道，我怀疑系咪舞台剧 歌剧嚟噶？ 歌剧嚟嘅，系啊系啊。 个人睇嘅咩？ 唔知啊。系啊，入咗第十位。 入咗第十位。唔系我谂系因为而家重新排过个榜嘅啫，我谂唔应该唔会系十位。 我都觉得系。 系咯。做 得一 场， 哇！片 长 系三个几钟头添。 系咁呢啲， 呢啲其实系嗰啲 live show 嗰啲嚟喺外国转播，喺戏院嗰度改出嚟噶 嘛。live 即系佢拍低咗啦，系咯。 唔知拉只係拍低咗，係 即總之其實即直播，即直頭直頭播啊！唔係直播，唔係意思係拉成個畫劇做一次俾你睇嗰啲咯。係，或者嗰時嗰啲咩 AKB 嗰啲演唱會都係咁啦，係咯。 係啊係啊係啊，300張飛嘅成。 因為我見到 真係話 佢有鏡頭嘅，即係有 zoom 有成咁樣嘅。咁我諗應該都係 播 嘅。 拍低咗啦，我估係。係。 哦， 唔緊要，嗱有冇啲新上底下邊咧？ 其实十一位嘅新上嘅，因为今个礼拜得三套戏上嘅啫，咁一套就当年系 MI6 啦，第二套就系应该系我第二套咩啊？佢系神秘大叔啦，第三套呢套十一位个名咧好怪嘅，就叫就算世界与我为敌。 系 咁啊 ，poster 影住一个咧就疑似波兰人定系波斯人嗰只。即係個人又有啲外籍咁樣嘅，即係溝溝地，咁好似企緊喺 波斯話，佢講波斯話嘅。 係啊，佢一套波斯語嘅電影，我都唔知道，我懷疑過，我即係我但我查唔到，其實我連同埋你留意喎，你撳入去咧，其實真係借得爆電影中心嘅。 佢嗰個人個名就叫做啊，唔係個導演名叫穆罕默德啊。 咁你知應該都係啲嗰邊啲人。 都唔係回教電影嚟㗎，會唔會啊？係咪講穆斯林嗰啲㗎？會唔會？ 其實咧呢套嘢咧應該就係、佢哋係即係呢個 movie 啊，買翻嚟嗰啲啊，係啊，即係喺 movie 台一齊播咁樣嗰啲嚟嘅，係啊，因為我喺公司都見到。咁同埋咧，佢呢套嘢講個古仔咧，應該都係講呢個地產霸權啊嗰類型嗰啲嘢。 哦， 係啊。 哦，係㗎，唔係講宗教。 佢話講搶地啊，有咁講。 哦 ，OK。我見又話講咗啲工人維權，跟住咧個故事喺伊朗發生嘅。咁啊，北部又話咩養金魚咁，但係又俾人哋逼遷，咁跟住咧就話發覺佢又想打單官司，咁但係發覺咧與佢為敵嘅就唔止佢嗰間公司，仲係政府、法庭，甚至乎鄰居咁樣。咁好似講到咧，即係一個好批判社會問題嘅一套電影，不過就應該係講伊朗嘅社會問題啦，我估。 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睇下嘅，咁你就真係即係可以，即係嗰、那個题材应该系大家未接触过嘅，多数 冇错。 嗯，系 咁啊，系得呢套啫，冇啦，三套电影今个礼拜。咁所以你问我咧，我显影到近期呢几个礼拜都怪嘅，上个礼拜又系咁噶，又系得三套。咁变咗暑期档期，其实系好归边咯，即系或者啲另类戏都唔敢上。咁以往你就算大片都起码一两套，可能啲文艺嘢啊咁样喺鬼佬戏院啊咁样噶嘛。咁但系今个暑假系特别啲。即係係咯，我已經幾個禮拜係得三套戲上咯，咁其實就我覺得唔係好健康，係啦係啦，即係我明， 係啊係。 暑假就梗係合家歡，我明，咁但係明啫，咁你咪先，咁你都總有啲戲院，即係上啲另類嘢頂住噶嘛，咁好難想象你百匯電影中心多啲出嚟特工隊二咁樣，咁你冇意思，係咪先？咁我驚啲咯。 唔係咁，你其實唔關，唔係就香港㗎啦。你睇其實實質，你睇北美啊嗰啲，咁你佢哋真係所有戲都想喺聖誕嗰段時間做啊嘛， 係， 即係而家連暑假佢哋都唔覺得係啲咩檔啊，係咪？ 哦，明白明白， 係咯，咁個個都排曬十二月、十一、二月，咁你都睇到啦，係咪？所以咁咪平時咪冇去上咯，冇辦法，係，咁一係就嗰個禮拜一個禮拜上十套咁咯，黐線係咪？冇計，咁你即係你搞一搞咪即係個個都想上賀歲檔啫嘛，咁啫嘛，係咪？你早多個月上咪一家大曬咯。 系啱啱啱， 系咪啊？咁你睇到真系咁，咁我哋都话啦，一家大细如果俾佢上到贺岁，佢都唔会死噶。 系啊， 咁咪系咯。 我识嘅有朋友，佢贺岁片嗰期咧，一家大细嗰阵时佢未落画嘅。我有个朋友睇晒啲戏，佢真系走去睇一家大细咯。 哦，佢真系未落画嘅咩？ 贺岁都仲有得睇， 哦， 有啲几场咁 样 剩翻喺 度。我有朋友佢睇完《西游记》、睇完《捉妖记》咁样， 又冇嘢做 啊，四大系啊，四套睇大，冇咩做，又唔想睇外国嘢咁样，系嘛？咁啊， 执其实你求其播咩，你影住个钟佢都睇噶啦，因为求其搵啲嘢做啫嘛。 见有班识嘅演员喺度，咁样又合家欢，咁咪贺岁片诶，咁咪入埋去咯，系咪先？系啊。 真係咁㗎嘛，咁所以你冇辦法話啲人唔排曬喺聖誕㗎，即係你根本你連鬼佬都係咁，事實上。 呢啲咁嘅戲都有人睇， 即係我哋就會排賀歲啊，盡量，因為最 best 就係賀歲㗎嘛，但係你鬼佬嚟講，咪可能佢咪就係嗰個十二月啊嗰啲囉。係 啦。 咁咪係囉，而家搞到即係我哋以前都覺得喂深馬點會啊，聖即係暑假一定啊，咁咪可能就係卡通係囉，其他戲就唔係囉。 明白。 系咯，咁唔知啦，佢哋先知啦，因为佢哋先有条数喺度噶嘛，我哋睇佢哋个行为估系咁啦，系咯，咁好啦，冇啦，系嘛， 冇啦， 好啦，咁啊，以上系香港观众用脚同荷包去投票，咁啊，你啊以作参考嘅啫，唔需要信晒，你因为你唔同嘅选择。好啦，跟住嚟，我哋开始讲戏啊，唔中意穿桥，唔中意听古仔嘅朋友就熄机。 好，嚟到呢個禮拜啊，梗係即係重頭戲啦，就呢個職業特工隊啊， 冇錯 ，Mission Impossible， 係啦 ，Mission Impossible， 我覺得即係中文譯得好喎，佢叫即係國內係叫咩啊？咩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嘛，係嘛？係 啦， 中文 職 業就個名啊正啲嘅，你問我，即係香港不嬲個傳統啊叫職業特工隊啦，咁就係其實就個名就冇咗個第六集嘅。其實已經是呢個 series 嘅第六集，個副題好像叫《叛逆之謎》啊，係嘛？ 係冇錯， 香港 喂弱啲喎、哦，一來我覺得佢都唔係講半夜之謎，其實 係啊， 即係如果睇佢 係啊， 無釐頭，即係雖然就話叫做好似有人陷害啊湯姆就陷害多鑊，咁但係以往 Mission Impossible 套套除咗第一套啊，啊都唔係啊，第一套都係屈啊湯姆啊，套套都屈湯姆啦，除咗第二套冇屈啫，係 啊， 係咪先？咁啊變咗即係有啲無釐頭嘅，即係如果係即係叫做半夜之謎就，不過佢好似咧個感覺似，因為上集叫半夜帝國喎就話係咪？咁啊變咗好似個感覺，好似呢集就強烈聯繫住上一集。咁但係我又唔係好覺得喎，係好似有聯得佢聯第三同第四多啲喎，反而仲，因為個女主角即係英國特工係來自第三集啊，係咪我哋？ 唔係，英國特工第五集。 我、哦、第五集先，哦，即係你啱啱上集嘅。 係佢個婆先至係第三集。 係啊，同埋三同四嘛，四係最後。見到佢喺個遊艇歪索，知道老婆冇死嘛？第三集就以為老婆死埋嘛，我記得係咯。咁我即係咁樣諗，即係三四五咁樣諗落去。係、okay, 啦， 明白。咁啊變咗即係大橋係咁啦。咁我都相信好多聽眾都睇咗啦。咁所以我哋都話 order 咧，因為又唔想咧，即係再次挑戰十四個鐘咁咧。我哋 order 就話希望簡潔到位啲、精要啲。咁啊變咗就唔會話再重複咁累贅，又講到喎。即係今集嘅電影內容嘅，咁都即係都希望觀眾可以入場睇啦。咁呢套就我啊推要入場睇啦，因為咧上套第五集咧，嗰呢個導演就之前其實拍過啊《獵探追擊》啦。咁《獵探追擊》嗰個湯姆，我當時出影評都很評嘅，我就話評佢幾個字都就話獵探就唔夠獵，套嘢就即係頗悶。咁呢個導演即係你，我覺得個手法不嬲都慢，同埋好似有啲慢熱嘅。即係個故事都會慢熱，而又整體都淡嘅，即係人嘅刻畫係淡。咁我不嬲對個導演啊雜雜地，上集第五集就即係很平，我就覺得落底嘅，即係我自己擠到落底。咁啊， 我都 係喎，係啊，估唔到今集就又係佢，同埋又係佢做編劇，即係意思冇放棄過佢電影公司。咁而又估唔到出嚟，我啊覺得如果揞咗佢之前嘅作品咧，就咁睇呢集，咁佢好成功啊！ 系啊， 就似好似有啲脱胎换骨，咁所以我先话带出咧，有时即系啲美国导演都唔好话一套定生死啊，有时啊人啊会进步。 不过我就咁认为啦，呢一套咧其实就独立当佢一部普通动作片睇冇问题嘅，好好睇添。但系当挂咗 Mission Impossible 呢个名嘅时候咧，我真系有多少唔满意啦，系啦。 不過我講咗我自己先，我個人意見啫。我覺得佢係有刻意地加翻好多以往嘅元素，咁我覺得元素啊有咯。當然你話 keep 唔 keep 到就，但我會 buy 喎，因為咧，我覺得呢集最大嘅分別係個風格，佢好特登拍到窩嘛，即係意思佢少玩咗好多因應高科技道具而達成嘅嘢咯，即係佢變咗流於好似真係去到幾007。幾實嘅嗰種， 基本上佢用嗰啲嘢都係用翻舊嘢咯，啲科技嘅。 係喎、 啊，冇新嘢玩過，冇新嘢出過。 係咯，即係冇啲叫超現實咯，即係以往呢啲好嘅超現實噶嘛，即係你話啊個手套可以吸住個玻璃係咁爬上去咁嗰啲，咁嗰啲啊即係純粹電影效果。跟住你咩布特拉宮咁整個咩移動嘅幕，咁樣越過走廊愛嚟做立體投射咁樣嗰啲又係 個隱形隱身 隱身牆。咁嗰啲即係佢但好睇嘅，我強調。即係呢啲情節過癮，咁但係就變咗成件事咪別個感覺會離地咗，即係離地嘅特工。咁今集我 buy 佢就佢真係還原翻少咗好多呢啲高科技嘢，又少咗好多叫做電腦特技。但係我都知係有好多 common key 嘅，但係始終佢 common key 都唔係 key 到天花龍鳳啊。咁、那個感覺出嚟係一個好窩。好即係還原返好動作片嗰種好基本，即係埋身肉搏啊，跟住飛車追逐啊嗰啲拍法，咁我覺得幾過癮啦。咁 啱啦，係冇錯。不過就就係、是、傳統動作片係咁樣，你飛車埋身肉搏啊咁樣啱，但係呢因為又係掛咗 MI 呢兩個英文字母咧，就唔同啦。我喺你個地盤嗰度都提過有一樣嘢嘅，就係、是、MI， 我個人認為嘅精要係乜嘢啊？就係、是。觀眾要同角色係同步緊張喺個過程裏面 ，OK， 係啦，咁就佢喺每一件事做嘅時候係嗰樣嘢個目的係好簡單， 但係喺個過程裏面呢，有啲你計算唔到嘅嘢要你去喺度應變咁樣去處理咗佢，咁樣呢先為之 MI 我覺得係嘅精要㗎嘛。但係如果呢一步呢、就係同埋佢係用腦多過用呢個用力囉。 用力囉，係係用腦多用力。 呢套戲呢套戲佢多咗啲嘢係強攻，係強攻啊，就唔係鬥智啊。即係舉個例子啊，如果你話去救嗰、那個人出嚟嘅時候，點會咁拍嘅？前佢係一定係喺笪地方嗰度滲透入去，跟住之後點樣去救佢出嚟？冇乜點樣動作，盡量唔會俾人知嘅。但係呢度咧，其實係搶人，唔係係搶人咯。佢真係做嘅嘢係啦，所以我唔中意係呢一樣嘢啦。但係都係強調啦，以動作片嚟計係好睇嘅，啲場面係豐富嘅，係啦。 係，咁我都認同。不過佢都係有以往，譬如。因為以往都係成日嗰個即係要 scan 個人都係有意外㗎嘛，咁第四集有意外啦，咁今集又係啦，咁嗰個即係超人打爛咗部電腦，咁又 scan 到嘅。我覺得佢即係叫做原計劃衍生之節，咁佢都呢個元素有嘅，即係都擺入面嘅。咁你話係咪搶人我鬥啊？咁諗啊，佢其實佢原意都係潛入嘅，不過喺個廁所度就焗住個即係個 case 似係突發地，因為原本都諗住。打支針咁就搞掂啦，咁但係就因為個超人眼超超咁啊，俾佢估到，跟住原來嗰、那個，因為後屘都穿嗰個人其實唔係嗰個人嚟㗎嘛，即係意思係咪叫米克啦，係咪？好似話揾嗰個人叫拉克， 一個代號啦，一個代號啦。 係啦，咁就證明唔係拉克，咁而拉克揾呢個人仲要好抽得嘅，即係一個人打兩個咁樣，哇！我出曬劇 bat， 直頭拍得住阿 Ken 阿烏嗰只 自首嚟人妖啊，仲要 係啊，咁啊變咗要加咗呢場咯。嗱，我覺得呢場唔知好睇。依個佢其實致敬緊 True Lies 嘅，即係真實方言，我唔知係 冇錯冇錯冇錯， 係咧，因為當年真實方言好出名，阿樂就喺廁所度，又係唔知又係擺咗個 view cam 咁都係夾到，跟住喺嗰度又係打一場，最後成個廁所打爛曬啊嘛，咁我覺得佢有啲即係明顯致敬嘅。 呢套仲拍得仲好睇嘅 True Lies， 我覺得 緊張係哦，因為流於 True Lies 阿樂舒華辛迪加咧打嗰啲純粹得大力噶嘛，咁今次嗰個拉克咧。就有料到嘛，出曬旋風腿，同埋又玩到嗰啲MMA 啊，即係鎖關節咁樣，咁啊變咗棍咯。同埋佢最正，佢而係二抽一。咁而阿 Tom Cruise 嗰隻就似好似軍事格鬥技就好實嘅，打關節嘅，同你就好直接就扭你。咁而嗰個人就似係好似啲跆拳道啊，又似有啲綜合柔道啊，跟住又會識得用劍咁，係又會識得立咗咪劍嗰、個立咗嗰個水渠咁啊，當係好似嗰啲空手道啲怪咁樣。咁而嗰邊即係後屘變反派嗰個，即係當我叫做超人啦， 係啦，變 超人啦。咁啊，超人就調翻轉就似係嗰啲大隻佬識打嘛，即係軟拳頭交。姐識得用力，同埋識得 cool 佢係啦，搏性嗰只，咁變咗三個人咧個作戰風格唔同，而砌咗一場二抽一，我覺得 好睇，好睇， 係 係啦，過癮。即係呢啲咧，其實好耐荷里活拍唔到，你話真係再拍到已經係 John Wick 噶，咁所以 John Wick 咁成功咯。咁但係 John Wick 流於就即係技擊加槍戰啦，重點係開槍啫。咁但係呢套就重點係打擊，即係叫打擊系嘅動作。咁好耐久違咗好耐，即係呢荷里活分鐘呢成兩年嘅荷里活動作片都俾唔到呢種咁實嘅感覺。咁我覺得呢場就已經我啊即刻加翻好多分數。咁加上你話其中唔自取就係話，譬如到玩個車撞佢落海嗰度，咁嗰個我又覺得又佢又交代即係 Tom Cruise。嗰種對個矛盾咯，即係佢唔想殺差佬個矛盾，咁呢度叫前後呼應翻啦，包括嗰個女警嗰幕，即係開咗個閘，見到女警都掛咁樣，幾搞嘢咁樣，啲有少少笑位，輕鬆啲，又睇得到佢嗰個心理矛盾咯。咁我覺得佢即係就算改咗有啲嘢，但係佢都有意思，即係個導演係有嘢想講嘅。咁我覺得 OK 佢。 咁同埋佢呢度佢又有嚇。交代到咁嗰個計劃唔係佢哋，即係阿 Tom Cruise 佢哋諗出嚟噶嘛，係對家要佢哋咁做噶嘛，咁佢都係冇辦法之中，咁就唯有咁啦，咁咯。 係啊，咁就係呢，係冇錯。 即係都屬於叫應變咯，係嘛？即係都係即係叫做計中計，將計就計啦，應該話係啦，咁都類似。咁佢入面都好多個層次，即係除咗你話阿撞佢落海，又後屘捉即係揾咗人質啦。跟住後屘就原來就嗰個超人就會屈啊 Tom Cruise 啦，咁而又最後有幕就唔係最後啦，即係中段最後。不過嗰幕我又覺得又睇慣 Mission Impossible 都估到啊， 因为自从第一集开始，永远戴面具嗰人就唔系嗰人嚟嘛。佢俾你戴得面具，就一定系面具计中计。咁所以嗰个我就几正路地估到佢哋全部成班都系。 最过瘾系第二集嗰度咯。你讲佢系戴面具，系戴两层面具。 系、哎，冇错冇错。 嗰、那个最过，嗰、那个仲嗰、那个玩得最尽啦。 系、哎，那個、玩得最尽咯。 系两层面具咯，戴。 系、哎、啊，即系面具，面具内有面具咁咯，系咯。 两个面具咯，戴。 系咯，冇错。 嗰人真系嗰个人嚟嘅。 即係我嗰個人，咁另外第三個驚喜就個場叫法國追逐戰啦，因為我記得咧上集好多場景就喺英國噶嘛，即係其實就英國後屘又跌落玻璃櫃咁樣噶嘛，咁今集就似乎好多個場口，雖然啊即係英國嗰、那個喺個係個喪跑嗰度跑到趴街嗰度都係英國嚟嘅，咁但係之前好大個 proportion 原來就喺法國，咁就玩咗嗰啲咧法國嗰啲叫做喺嗰啲城。嗰啲街道好窄嘅街道嗰度啊，即係揸個電單車就 追逐，係啊係啊係啊， 哇！嗰場好睇喎、啊，又揸到過去個海泉門，穿過曬嗰啲小屋，跟住哇係咁，佢係好 咩 嗰只咯，即係真係好似 咁樣樣去， 係啦、啊，啲車哇車駁車，咁又見到好多主觀鏡又對咳，跟住又會有好多科魯霜， 精彩精彩， 跟住哇，跟住又要對頭車，又穿公路又飛車，跟住嗰邊又開槍咁，但係嗰度真係我。石头紧张，我睇表，因为我都知道啲场大场口，佢足足揸个电单车成场，连埋个女特务要开枪啦，跟住又俾差佬追啦，足足十分钟，咁啊真系高啊，即系十分钟飞车而又紧张刺激，又充分交代到佢嗰啲位置咧，咁啊真系呢个又系好鬼劲嘅功力，咁我觉得又要赞个导演， 系冇错，啱，嗰场系好好睇，不过应该又系，不过另外又系咁，我觉得吓。法國嗰邊咧，好似指呢一場搶版嗰度咧，又係我俾以前嗰啲 MI 嗰啲影響咗啦。我覺得如果係拍翻以前嗰種味道啦，係應該點樣呢，就係、是、法國警方嗰度應該有一個好標誌性嘅指揮官喺度，你影住佢，好似佢係一個對手咁樣，係啦，呢度就冇咗一個咁明顯嘅對手喺呢一度啦，我話覺得。所以就爭啲覺得就係啦。 咁係，不過我又覺得，因為呢套我唔知道，我一睇就估到超人奸嘅，其實即係冇話咩，因為應該咁講嘛，套戲最紅佢兩個，咁肯定佢係奸啦，佢唔會係純粹做佢 partner 角色咯。即係我會咁理解，咁所以我就好早地已經即係個 inception 就隔離醫療有機有問題啦。咁加上其實佢話俾觀眾聽，佢喺嗰個黑即係 CIA 個頭，佢懟啊咩噶嘛，去懟佢哋。咁變咗佢，就算佢唔係奸，佢都肯定唔係同伴咯。咁所以我又覺得佢 拎部手機出嚟就穿咗煲啦。 係咯，咁即係我好早已經知道佢肯定係一個叫對立啦，唔好話一定係中年大反派，肯定個對立角色。咁我覺得佢套戲個側重都係佢同佢兩個。咁所以我又覺得佢未必會再塑造多由嗰邊。咁同埋佢又有英國特務嘛，即係佢條女嗰、那個咁都叫係一開頭都叫做逆。即係亦敵亦友啊，又唔知做乜咁啦。咁我估佢又變咗冇數做咯。即係如果你話喂法國嗰邊又有個新人，又或者有個人，咁啊變咗可能又會重複累贅咗。 但嗰度其實出好少，但係好到我覺得呢啲配角就你係出好少，但係就好到肉咁就 O K 嘅。但係佢未得咯，可能就係咯。喂，講開啲題外話，喂，你嗰個英國特務，喂，得三年啫，好似走樣走好緊要喎。 唔聽唔到，你話咩？爭三年咩啊？ 爭三年啫，嗰個英國女特務啊，走又走得好緊要喎。 係㗎，死啦！我又唔係好記得喎，因為上集我又唔係好記得。 可能我哋耐咧就係冇睇翻咧，就唔係好覺嚇，因為 其實我唔係好覺喎。我開頭我以為係，因為第三集有 Maggie Q 嘛，第四集就有咩嘛，有。 唔係我唔係講呢個，我個英國女特務嗰、那個，即係第五集嗰、那個我講。 係啊，咪就係第五集嗰個咯。咁，所以我冇咩印象啊，我又真係唔係好記得。 哦， 即係個存在感唔強啊。佢上集好重氣咩？唔係又係咁啫嘛，係嘛？ 起碼佢個顏值吸引到我。今次我感覺到佢顏值跌咗鑊啫。 唔係，但如果佢企翻落前妻，即係意思不嬲個老婆，咁兩個其實。 其實都唔係算走脆嗰隻嘅，即係佢都兩個都有啲有啲即係有啲年紀㗎啦。咁但係就 趁得 Tom Cruise 點會脆啊，大佬你都 係咯，佢係唔係走後生隻咯，兩個都有啲風霜咁樣嗰隻。但我最後兩個即係佢最後去到病床嗰度咧，嗰兩個女人行拍埋一齊，其實個輪廓好似 哦，系啊，系啊， 好似样喎，即系应该话，就算唔似样，都系同一个 type。 喂，系啦，喂，大哥，又系题外话。喂，你唔觉得 Tom Cruise 佢拍亲啲戏啊，近期啊，佢啲女嗰啲 type 都系咁上下，28至35岁呢个范围，个胸唔系话太大，但系有，但系行出嚟都叫做系身材健硕，有少少肌肉咁样嗰只， 系啊，我都系健康美，健康美，即系本身 fit， 但系又唔系好爆身材， 即系例如 又有啲知性美嘅，即系。智慧型嘅，或者叫好堅毅嘅，個好 tough 嘅個人咁樣，係啊，係呢只。 即就算係義勇戰士嗰個，本來都係好女性化、好普通女人， 係啊，係啊，都要 man 咗噶嘛， 都突然間要操到咁鬼 fit， 係咪先？ 係啊，係啊。 佢揀親啲女都係咁嘅。Agent Hill 又係啦，呢個嗰個邊套啊？復仇者 Agent Hill 又係啦，佢自探出擊，而又係呢一個梯嚟嘅。係。 咁啊系啊，咁我又覺得 ending 見翻老婆有啲驚喜喎。 係呢個。 因為我都知佢搭 lift 嗰度整張相，咁啊梗係講佢都即係刮咗啲料啦。咁但係即係你問我不嬲睇開 Mission Impossible 佢老婆都成日俾人夾噶啦。我就即係估到夾，咁啊通常都係可能最後搞掂完個大災難，最後就發覺夾老婆又救老婆咁嘅衰嘢噶嘛。咁啊估唔到原來哇最後去到嗰度又隱藏得好，去到嗰度又話原來係個核彈炸水源咁樣，話要影響搞到咩餓死三成地球人，咁然後去到嗰度先發覺啊，突然間叫 Ethan 咁樣，跟住老婆出現咁我有少少驚喜嗰度， 就 同埋佢出得嚟啊霸氣嘛，即係佢嗰啲氣咧個氣度，兼又知道佢做緊任務，但又要同個老公又唔可以講，但係大家盡在不言中。Ethan 又成日講對唔住 ，I'm sorry， 但係跟住嗰邊就斜啤到嗰條女嘛，條女又同佢兩個對望咁，跟住然後各自知道咩事，咁佢又最後就去幫手拆彈，咁然後聽住即係嗰邊點樣，咁我覺得鋪排得幾滾。咁即係叫做最，即係我當呢集叫最後啦，因為唔知有冇七啦，不過我希望有七其實。 一個人嘅。 係啊，即係咁啊，最後就兩女，即係一個前妻加而家新菜，兩個都有角色，而兩個都適如其分，亦都唔係花瓶，咁我覺得真係又係贏咗咯。 係啊係啊係啊。 加上新菜就叫 Rebecca， 跟住我唔識讀啊，我當叫 Rebecca 啦，嗰個女演員就係啦、啊。哇！因為抽得喎、啊，佢有幾場。之前就已經有啦，飛車已經型啦，咁但係最多笠咗頭盔，我當佢係替身啦。咁但係到佢最後 ending 打嗰個恐怖分子啦，哇咁啊，即係都埋身肉搏，我覺得有啲功架喎，扭曬頭有啲關節幾咁樣， 黑寡婦 啊 呢 個佢係， 同埋打得幾精彩。所以我就話我讚就今集個導演，即係或者未必係導演嘅功勞，可能佢就物色咗個真係好適合拍呢啲港式動作，即係。好還原到一個好真實寫實系技擊嘅動作指導，咁佢每個呢啲咧好細嘅場口，佢都打得好漂亮，亦都打得好緊張，即係知道佢可能女仔佢力量唔夠，咁但係佢又會打到啲關節啊，跟住嗰邊又會有啲嘢制敵到佢，咁佢中間嗰個勝負係難料嘅，咁好似都係五波嘅啫，又唔會話一定係特工贏曬，個恐怖分子兩三下就收到皮，佢又唔係。咁就算打暈咗佢又會醒返，跟住又會又搞事咁樣，咁跟住扭下咁幾鬼棍囉，即係變咗佢好多細位都係咁喎，真係賺套戲，咁即係搞到我又幾緊張吓，咁加上最後 ending 嘅，我其實我真係估唔到，因為我不嬲呢睇 trailer 就以為佢 ending 梗係空戰，咁因為個空戰呢大家理解就比想象中耐㗎嘛， 係啊， 雖然嗰十五分鐘就話係十五分鐘啦，但喺戲入面我諗即係故事入面嘅十五分鐘，戲入面差唔多接近七個字喎，我估。咁因為 佢 又成日有啲平行敘述啦， 係 跳 去 啊嘛。係啦，三條線啊，三條路，一邊搵核彈，一邊拆核彈，一邊就追嗰個引爆器，但係追呢架飛機已經先要擒上去，擒上去打咗個飛機師落嚟控制架飛機，跟住然後就諗住揾個流星锤，佢又锤唔到，锤完之後跟住就避空戰， 射擊，跟住就話係咁喺啲峽谷度飛，跟住玩來玩去又玩炸死技術，最後發覺都中槍，跟住嗰邊唔掂就直頭撞埋去。咁我話睇 trailer 就諗住咁啊，最後梗係炒咗佢部機。咁我睇 trailer 見到有個直升機個殘骸撞落阿 Tom Cruise 度，咁佢要除個安全帶，咁我估計最後除個安全帶出翻嚟，咁啊完咁啊都夠皮啦。喂，點解原來哇真係未睇嘅啫，要買關子啦，即係原來之後先係好睇啊！佢有場就直升機殘骸大戰呢個直角生涯， 哇！ 哇！好精彩又過癮，雖然 CG 嚟噶，即大家坦白講，肯 定 唔係實拍，因為係啦，個山好好 CG 下， 嗰度又致敬翻第二集咯， 係啦，冇錯。咁加上佢又最後致敬，又係佢都要攀石啦，佢永遠都要攀岩嘅。咁今集就提升到以往攀岩就當自己玩嘅啫，徒手攀岩。咁今次就喺個任務入面就全靠佢識攀岩，先講得切嗰十五秒。係 啦，仲要最後尾都係單手嘅。 系啊，同埋系啊，又玩单手啊，佢又玩单手啊，就咁单手夹唔到个气嘛。咁呢度我有一丝咧，我自己啫，我就觉得嚟到呢度咧，真系都满足嘅。我就嗰一刹那，佢最后 end 晒啦，即系都费事讲结局啦，观众自己睇啦。咁啊，最后得几秒钟，但系确实阿 Tom Cruise 仲喺个岩度，咁但系个遥控器就喺个岩个，你当喺个边位个顶度啦。咁我有一丝咧，就谂住会唔会其实 Tom Cruise 即好似速度攀登。一嘢系咁攀上去，跟住凌空立咗个遥控器，跟住佢就牺牲自己就跌噶啦。然后喺个凌空空中跌嗰下，咬烂个，即系你当咬烂又好，或者搣咗嗰粒叫个遥控器啊。然后嗰边咁啱啊，剪到拆完个炸弹，Tom Cruise跌落云层入边死埋。咁我有一丝觉得咁样 end， 咁如果系咁 end 咧，我就觉得咧精彩略迷，亦都感人嘅。咁但 系 又原来冇啊，咁而又睇得到就想再拍落去啦， 得啦，就算根據你個講法去做咗啊，又點啫？叫續集，實有續集噶啦。 或者佢穿落雲層之後，下面發覺當地已經軍隊到，將咗個網網住佢咁咯。即係我覺得咁就哇，真係好似好蕩氣回腸，亦都因為佢入面成日都標榜阿 Ethan 其實真係係為正義而做噶嘛，即係佢唔係為自身利益噶嘛，亦都係真係個。心態 mission impossible 嘅嘢，雖然冇可能做到，咁但係佢就個即係個主線係佢要救地球就救地球，咁就算幾冇可能佢都要達到，唔係死得人多，咁佢就真係呢個本心就貫穿成集，咁所以最後諗住即係咩梗係犧牲嘅，啊佢又即係冇事咁，但係都慣嘅，即係咁樣係啦，咁樣鋪排都過癮。咁而嗰、那個冇咗對講機。即係兩邊拆炸彈都失去聯絡，最後好信任而點都係有棍 低嚟咯呢下。 嗱呢下咧可以穿啦，即係如果唔係穿叫做類比下。我記得當年詹士邦最強拆彈都拆到最後七秒，就啱啱一剪完就007嗰個秒數，就未試過今次玩到就001，應該直頭唔係一啦，零嗰下剪嘅差唔多接近 一咯， 係嘛？ 佢應該你當一啦。 系啦，成日话数到佢开头话两秒剪都话唔计，话点解要嘥嗰一秒嘛？即系接近001嗰下就剪啦，咁就系咁，咁我玩到咁掂嘅。咁而剪嘅嗰个就唔系普通炸弹，亦都唔系话嗰啲拆弹专家啊炸下红碎。咁啊有乜意欲嘅嗰边啊吴昌 K 话喂剪红啊，我剪蓝啊，系咁依叫炸烂个隧道嗰只层次，炸拆紧嗰粒石头核弹。咁而若然爆一爆咧，就话咧啲水又受污染啦。咁就地球呢有三成嘅農田都會污染做唔到嘢，咁又話會影響中國印度又唔知撚到落過去非洲 國家三 係啦，就話地球話有三成人口就冇嘢食嘅感覺， 20亿人會死20亿人， 係啊，佢咁誇張就係講一面嘅啫，即係但我又覺得呢呢度即係你問我即係如果真係叫花生啦，即係嗱我本身覺得好睇亦都滿足㗎，我好鍾意呢套戲嘅，咁但係叫花生所話啲筆啦，其中一個筆咧，我會咁諗啦。其實佢哋兩個係用緊，即係意思個黑人同埋嗰個叫做即係嗰個少尉嗰個下巴嗰個，即係武器專家啦。其實你不嬲用緊呢個對講機溝通噶嘛，即係唔好話對講機啊，即係啲通訊設備。其實正式通訊設備有 delay 噶嘛。嗱，若然佢話321咁，到嗰邊收聽到個一，其實係有 delay 噶嘛，你一定有嘅，你咁遠，咁你就係嗰 delay 一剪落去爆大鑊咪瀨嘢。 咁唔係嘅，咁佢哋其實約好咗喺一嗰下度剪呢，咁因為佢兩個 兩個炸彈就反而係 時間跳嘅一樣嘅，係 啦， 咁咁咁都玩通，咁啊嗱，除咗呢樣，我有數筆，嗱最大筆啊，當然好多人都話就個 lift 嗰度啦，喺 lift 嗰度我都真係有啲敗筆嘅，即係你描述到佢之前啊咁緊張刺激，係咁跑，跟住跑入去就揾手找住個 lift 底，跟住佢又望到佢，跟住喺度傾偈，跟住搭 lift 上去又唔知。跟然後仲抌張相，咁嗰個 shot 點解其實如果嗰剎那阿超人一槍射低佢，咁咪完咯？即係你太暴於個即係你個處境係變咗係完全係危險兼又好容易俾人哋即係太脆弱啦，應該話。 系啊，系啊！ 你就算讲嘢，你揾佢安全呢个位，或者你唔好讲到咁敏咯。讲最后一开门冲入去，淋入啲瓜同佢撞埋一齐，跟住两个喺度扭嚟扭去嗰下，跟住然后先讲嘢，咁都好啊！你唔使描述到咁有啲好似有少少喜剧效果。佢找住部 lift 喺度玩单杠，但系就个笼嚟嘅，又睇得穿，跟住个超人又望住你咁食晒花生咁样。咁我觉得呢个场口有少少就失分，咁样，系咪啊？阿明系咪咁啊？ 系啊，不過你話超，你之前講話超人，你覺得一睇就知佢奸咧。我睇條車乸都留意到啦，第一就不過點講咧？嗱啊係，你話揾個大明星去做，你覺得唔會有下次咧？咁樣就又唔算啦，因為第四集、第五集咧都有阿英雄喺度。系咯，都系做自己人喎，所以亦都唔一定，但系睇条吹眼片，肯定咗佢系奸嘅解嘅啫。系啦，因为我有睇。 咁鹰眼就同佢应该都争一截嘅，即系同阿超人咁。 咁系咁就。 咪以嗰啲超级英雄角度就能力上争远啦，咁啊红嘅角度都争远啦。 系咯。 咪但我咁諗啊，其實第三四集鷹眼一開波出嚟都逆情㗎嘛，係未完全信任㗎嘛。 係佢根本上係幫 CIA， 唔係佢根本上係監察住佢，監察住佢哋。 係咯，即係阿 Tom Cruise 都唔係完全信佢，咁後屘司法過去又幫手，咁又得咁㗎嘛，我記得係咯，即係拍翻建立嘅。不過我又唔知啊，即係你花生就話點解其實今集冇咗鷹眼嘅，即係我明係一早冇嘅。咁但係佢有冇交代啊？冇交代， 冇交代。 佢咯，戲入邊直頭當冇提過呢個角色喎，即係冇再講。 但係佢又唔可以好似以前咁，因為以前嘅集同人除咗個黑人大 隻，係啊，黑人係冇錯。 跟住之後又跟住，但係去到第四集、第五集都係跟住原班人馬嘅時候，去到第五集都接近原班人馬，去到第六集嘅時候就突然間唔係原班人馬，但係呢個甩咗又唔交代喎。 係喎，呢度係有少少叫做，即係如果你講到連個名都話，即係不過你英文名又唔係咁解嘅，即係中文譯做半譯之謎啫。即係你話講到咁聯係得咁強，就應該要有啲交代嘅。你係咁意，你好似話啊，佢就冇做特務啊，去組織個家庭咁樣，即係離開咗呢行咁樣。我好向往佢嘅生活，咁都得㗎。係 啊， 你補一兩句咪算咯。 或者去咗做教官，好似第三集啦。 係啦，通常都係啦， 啲人 去咗做教官或者點，或者可能俾翻個身份啦，去變翻平凡人生活。啊，伊藤好向往嘅咁樣有少少遠景俾佢，咁又得，係咪先？齊啊，對 fans 開心啲喎。 你中意個新唔好新色啫，但係新色都得，都叫解咗，係啦。 好咯，咁同埋如果數翻筆咧，我又有個筆嘅，咁咧就係、是、第一我就唔係好明嘅，佢雖然講得好快啦，即係嗰個叫做白叫咩白皇后啊，係嘛？叫白咩？ 白寡婦啊。 白寡婦係黑寡婦嘅相反喎。喂，但係又咁講啊，花生咁講啊，喂，佢又 OK 我個 buy 喎。 OK 啊， 又索又有霸氣喎，同埋寡婦即係個計幾掂喎，即係身材勁喎。 哇，大佬睇咗個白聲叫啊，大佬。 好啦，我都好正。咁個我又知佢又後屘即係好快咁講就話，其實白寡婦就係你當 CIA 條針啦，即係叫遊走於兩個國家之間。咁我都明嘅，即係最後都係原來做場戲啦。咁都係為咗要引啊邊個啊拉登啊係咪拉克啊？係拉克個身份出嚟啦。咁我當係咁，我都明嘅。咁但係實情，嗰三粒嘢點解會去咗白寡婦度啊？嗰三粒嘢唔係一早應該係俾門徒攞咗噶嘛？照計嗰三粒嘢應該一早已經喺叫拉克度咯。咁而拉克屙一粒出嚟，其實就目標佢係想引啊伊藤出嚟就。幫佢劫咗阿恐怖大王出嚟，兼又嫁禍佢係拉克嘛，咁我都明嘅。咁但係最後嗰兩粒照計應該一直都係咩㗎？咁點解會喺點會去咗白寡婦度？我又唔係好明，即係點解會喺 CIA 度？我又唔係好明。 咁而最後嗰兩粒嘢又唔係喺白骨庫度喎，佢又轉下眼就已經去咗嗰個醫療基地，就當咗喺一門徒嗰度喎，佢又冇講過嗰兩粒嘢。咁我覺得呢度又係爭啲，即係個交代得唔清。 係， 定係我理解錯？你哋會唔會睇到有啲咩我忽略？ 我睇嗱，你唔好問我，我睇到一頭霧水嘅呢一度。 係啊，我自己一頭霧水嘅。嗱，我明穿阿白寡婦係 CIA 條針，我都明嘅。咁同埋我都估到呢啲不嬲都係咁樣反來反去啦。你睇 Mission 佢我睇落去就唔似係 CIA 條針，佢根本上就係邊個收邊個錢都得嘅。 啊，咁可以咁講嘅。 應該唔關事喎，係咯。 係。 佢都係。系咯，一个独立嘅个体，即系好似雇佣兵咁啫嘛，咁只不过系 独立个体，咁佢唔见嗰三粒嘢，照计喺嗰架车，跟住就转头翻嚟唔见咗，咁我 expect 攞，照计应该门徒攞噶嘛，系嘛？ 嗯， 就唔系门徒攞，即系嗰刹那已经白寡妇啲人攞咗，你意思应该系咁样，系咪咩事啊？ 嗯， 其实唔知道，自己补完咯，我真系唔知道，我都冇讲。 总之就应该系吓落咗白寡妇手啦，唔知点样样吓。咁然之后佢就俾一粒啊阿 Tom Cruise 咁嗰边，咁就要求佢去有人就要唔系应该话有人经白寡妇手放一粒出嚟，就叫嗰个阿 Tom Cruise 原本嗰扮嗰个人啦，咁就去救嗰个大魔王出嚟啦，系咪？ 大魔王出嚟咯，系啊，呢个明啦，因为门徒可能自己惊自己救奶嘢嘛，就搵个 咁，所以另外嗰两粒咪应该一直喺门徒度咯。 哦，明白。 吓，而照计就 系 咁啦， 唯一系咁解啫咯，即系你一直咁咯。咁呢个都系啦。咁另外仲有个笔又系啦，佢又离谱到最后搞晒啦，所有嘢啦，跟住咪走甩咗噶嘛。咁啊走甩咗，咪睇咗个遥控。睇嗰個叫咩？跟蹤個 GPS 咧，佢又搭緊飛機啊嘛，跟住下一個 shot 咧就已經揸車去咗個高原咯。喂大佬，你喺英國嗰度直頭中飛，咁人哋已經飛機飛緊去嘛，跟住你下個 shot 你已經有曬裝備，係揸車去到嗰度喎。喂，我估起碼需要日幾啩？你飛行時間都要一日啦。咁你一日你照計炸咗啦個核彈係嘛？我咁諗個時間差呢度，我覺得就真係做得麻麻。我就直頭覺得有啲瞬間轉移嘅，即係睇到呢一幕就咁 啊， 即係個空間上，尤其是因為佢嗰陣時好聚焦喺英國噶嘛，係咪先？佢之前跑完佢咯，咁你邊會走？即係人哋搭緊飛機喎，佢又唔係話啊，發覺佢喺英國機場咁啊，估即係後屘用智謀估到佢喺邊度咧，就話啫，佢已經飛緊去咯。咁你飛緊去仲喺英國，你邊可能追到啫？你搭飛機都冇嚟快過人哋架飛機㗎。 佢 set up 嘅話，嗰壇嘢要。 咁我又唔明啦，咁你如果係咁你立心都炸啦，咁你個核彈呢一早整好啦，佢唔會去到現場先整㗎嘛，咁你加返個粒珠啫，咁我嘅理解加粒珠禁制嘅啫係咪，咁你唔使拖㗎，其實你唔會中間需要突然間多兩隻 啦，其實佢呢度由頭到尾都係講個啊大奸角，其實佢係想整鬼啊 Tom Cruise 啫，咁所以佢就特登都係要啊等到佢過到嚟啊睇住佢老婆死咁样样噶嘛，咁所以咪可能等埋佢先咯。 你觉得咁啊？咁我又未必，你唔系 咁私人一转啫，犀利噶，又唔似咁私人一转咯，又我觉得 佢有咁讲噶，因为 佢冇佢应该冇遇 Tom Cruise 会喺现场， 系啊， 佢借会谂住横掂都炸，因为佢其实佢自己谂住自杀噶嘛，因为佢冇走噶嘛。即係恐怖大王預咗都自己一開滑打佢死埋嘛，咁但係就預就話係咁咧，就俾多個痛苦你，就等你個老婆都會喺依場個滑打度死埋，咁所以一早就捐錢就引佢過嚟啊，搞咩咩咩咩工程咁噶嘛，即係我估係咁嘅，佢又冇預 知道佢老婆喺度噶嘛，一直都佢係去到先知噶嘛，咁、 哦、 如果唔係嘅話，咁佢唔會係咯，佢唔會知噶，即係阿湯庫。咁你 佢應該冇估到啊 ，Tom Cruise 會喺現場嘅，所以佢先會話嚟到佢啊識，即係個跟蹤器會 cancel 咗嘛，即係佢係咯，咁應該呢個意外嚟嘅，不過就理論上佢唔即係個時間上照計佢應該個核彈爆完 ，Tom Cruise 都未必趕得切去到嗰度咯，咁佢因應個話劇唔係個即係個叫戲劇邏輯。即系 Tasco 所谓嘅戏剧逻辑就要咁啦，咁样咯，即系我估呢套嘢有个笔，即系小笔咯，咁样系啊，咁啊嗱， 數就數完畢啦，由頭先講嗰啲喜歡嘅嘢啦。咁我又想講下，即係入面嘅，即係同以往集數嗰啲類比喎。咁啊，嗱，我自己排啦，嗱，我講我自己先啦。我超覺得第一集好睇嘅，因為第一集，第一集又唔係成本高，而又佢又確立咗一個風格嘛，係啦，即係我覺得叫始終經典。咁我擺咧，我擺第一、第二好睇，我就中意都係爬哈佛塔。同埋又會嗰個叫上下同一個時間去呃人嘅第四集，我又覺得精彩。第四集同埋整體都緊張刺激嘅。咁而第三集不嬲，有啲人又唔中意嘛，但我中意 Maggie Cho 集嘅都。所以我以往其實未有呢集咧，我係一四三嘅。咁啊五一定墊底啦，因為五我插到反轉。我上年我前年定上年啊，去唔去上年？ 一年，同嘢一五年。 係啦，前年我直頭俾十零分嘅啫，即係一百分滿分啦。我擺咗佢落去爛片嘅，即係嗰年爛片嘅、哦，即係等於好似《盜墓迷城》嗰只邊發嘅，我邊撕邊度。咁所以第五集我 好中意， 又悶又有筆又唔好睇，又啲情感刻畫又唔夠，咁啊成嚿嘢又不倫不類，又唔知佢似007定還是似 Mission Impossible 兩邊都做唔到咁樣。咁我咁樣鬧佢，所以五一定墊底。所以未有呢集咧，我不嬲一四三二五嘅。咁誰不知而家多咗呢個咧，我覺得咧，我擠身嘅六集去四同三中間。 哦， 咁我就一四六三二五啦，三二五啦，係啦，即係呢個就我自己排名。咁你哋又點咧？ 嗱，我講先啦。咁就嗱，我同你又都，我原來我 check 過都幾近似嘅。喺你嘅地盤嗰度，我睇過。嗱，我同你一樣，都係第一集排第一嘅。第四集我就排第二嘅，因為第四集佢係最似第一集嗰集囉。 係啦。係都係用過，可以用過。係呀係呀。 跟住落去呢就係第二集啦。第二集其實我覺得係唔係應該撇除咗係 Mission Impossible 系列列入係吳宇森系列呢？係 呀。個個都係咁講基本上。 但係就其實獨立睇其實係好睇嘅，第二集都當年甚至好多人都覺得第二集仲好睇過第一集添，所以就有人就話今集第六集最好嘅，咁睇下時間，俾時間去沖刷一下，睇下邊集最好啦，係啦，我第三就第三就係第二集啦，跟住之後我就去第三集，係啦。 OK， 咁而家第六集出唔擺第幾？我即係擺到都尾二啊，你擺到 係尾二，因為係啊，同埋我講最衰係第五嘅，點解咧？因為第一，我可能真係對呢個導演啲嘢唔係太啱我口味啊，同埋佢拍出嚟呢兩集咧，呢一集好過上一集，就係佢盡量加翻啲 MI 嘅元素落去，但係就始終都唔夠 MI 咯。 哦 ，OK， 明白，係 啦， 明白。 明白啊！ 咁係佢少咗嗰種困獸鬥嘅，佢依度即係今場戲係少咗某，因為場以往都一定有個位佢係要困獸鬥噶嘛，即係包括潛入又好， 咁、 如果 呢度嘅話 就 會似係呢個廁所嗰度咯。咁但係佢亦都唔係嗰種真係要揾住你喺度一定要 打。真係 true life 嘅，真係啦啦。 佢困獸鬥得嚟，佢係鬥士喺度困獸鬥，我一定要想辦法離開呢度，但係離開唔到咧，咁樣就咩？但係又唔可以衝出去，就反而係死緊嗰一隻啊嘛。點樣去即係佢好多潛入，有好多佢今次打咗佢就算緊張咗佢，但係冇咗嗰啲咩潛入滲透逃脱，點樣去橋？撬咗佢人皮面具，但係佢點樣喺隱藏喺人群之中，嗰啲冇曬啊嘛，所以就有 MI 咯。其實就係啦，呢兩集都係其實。喂，新年咧點排啊？新年又 嗱，其實咁講嘅，因為我對呢個 Mission Impossible 咧嘅喜愛程度就普普通通嘅，叫集集都有睇咁啦 嚇。OK， 明白。係 啦，咁當然嚇、第一集啊，確實真係好嘢嘅嚇。你知啊，出完之後個個都抄佢嗰個威亞掉落嚟嗰樣嘢，抄到黃子華都再抄係嘛？我有冇記錯啊？ 係啊，咁都有抄，係啊，冇錯。 咁呢個真係冇一定啦嚇。咁啊，但係你話第二集我印象真係冇乜，但我記得咧都好睇嘅。 係。佢嗰下夠曬型咯，就係話佢第一個任務接完嘅時候，佢影住佢戴副黑超喺副黑超嗰度接收完任務，除咗黑超出嚟向住個鏡頭喺度掟，跟住爆炸，哇！幾挫幾有型啊！ 係啊， 咁啊吓，吴宇森嘅功力吓，我哋亦都觉得系冇问题嘅吓，至少喺嗰阵时都仲冇问题嘅吓。 系冇错，Face Off 就巅峰喺呢度都仲系 keep 到嘅。 系啊，咁诶。之后嗰几集呢就真係冇乜记忆，尤其是係第三集。 哦，係第三集好咪好普通电视剧啊，我觉得。因为係啊，变咗电视剧改造模式去拍，以前第一集係用旧式电视剧嘅去拍，但係佢呢因为佢电视剧改编啦，第三集佢变咗係新嘅电视剧咁拍，因为嗰时係 JJ Albert 都仲係拍緊电视剧㗎嘛。 哦。 嗯 啊 系、 okay. 咯，咁样系，跟住系啦，你跟住嗰啲你好模糊印象，阿新烈系啊。 第 阿尔法塔嗰集咧， 阿尔法塔嗰集系即系上一集啊嘛，系嘛？ 第四集唔系，第前一集，第四集、 再前一集，即系个鬼鹰行动， 系，鬼鹰有炸咗个布特拉宫， 即系咩都失灵嗰集啊嘛， 系啦，即系拍好多新科技嗰集，冇错冇错， 黑你冇人工， 系黑你冇人工，系啊。 系好多新科技，但系全部都唔掂噶嘛， 吓系啊，即系有缺陷咁嘅话，咁样啲 high tech 全部 high 晒嘢啊， 系咯，系嗰集我觉得几直情系搞笑嗰啲 high 嘢嗰个位系， 哦，咪但系几轻松啊，其实我觉得反而仲乜嘢紧张之中又松翻少少咁样俾你，个戏嘅效果几好，我觉得嗰个就 同埋佢第四集开始就有佢就系有而家呢个即系武器专家。嗰、那個下巴角色㗎嘛，因為第四集就純惡機 咁啊， 係啦，第五集就叫做第一次出嚟做任務，咁、呢集就已經叫做成熟啦，即真係可以自己有惡機又做任務，又最後關鍵嘅搵佢又搞掂咗咁樣，咁只係咁咯，咁加咗嗰個下巴角色呢，第四集係多咗啲笑位嘅，即係唔好話叫笑位，係應該話多啲輕鬆情節。 啊 整體個色個調子就冇好似第一二三集咁搭嘅，因為不嬲第一二三集佢哋都係哇背負住好多嘢啊，譬如 Tom Cruise 一開波已經俾人屈啊，佢搞咁多嘢都係為咗洗脱嫌疑，咁樣就會搭啲啊嘛，即、這、係個感覺。咁啊第四集就會輕鬆啲，係啦個調子。 因為係咪因為佢個導演係拍咗《超人特工隊》第一集啦？我哋上個禮拜都講過啦，係啦。 係係係係佢啊， 係啦係啦。所以就用翻嗰种咁嘅轻松、紧张、轻松、紧张咁样去处理翻，系啦。 咁即系 total 点排咧？新年你系头先讲，即系一二。 咁其实我又冇特别去排嘅，不过咁我啊系今集我都几中意嘅吓。 哦， 系啊， 系 就系咁啫。咁 可能你冇呢、這个MI 个包袱啊。 系啊，我冇乜特别。嘅嘢，咁當然如果佢今集嚇玩翻又玩翻威亞嘅話，咁我覺得係幾圓滿嘅嗰件事嚇。如果係咁， 同埋佢都玩咗嘅，因為佢爬上直升機嗰度咧，其實佢都係有少少致敬翻嗰度嘅， 都有啲嘅。 佢突然間嚇跣，佢 因為跣落去啊嘛， 跣落去嗰下咧嚇， 都似嘅，都似嘅。 吓系咯，同埋仲有第一集佢都玩多嘢，样嘢就系佢呢个嗰啲自动报警板一跌落嚟嘅时候，哦，片厂嚟噶又系。 哦， 明意思，系啊， 嗰度又系啦，系咯，即系佢有啲元素玩翻之前嗰啲集数啊，佢系咯， 即系又系嗰啲黄精色啊，成个报警。即係扮曬醫院咁啊！原來成場嘢都係做戲咁嗰啲啦。 呢個 精神都抄咗好多。 呢個係黃晶抄㗎啦，肯定係。 係，梗係黃晶抄我。 嗱，未唔知邊個抄邊個，因為我見最早嘅作品係《老千計狀元》，我唔知邊佢抄邊個。 好早係《老千計狀元才》，係啦，不嬲好耐之前㗎啦。扮差佬㗎嘛，最後係啊，冇錯。 嗰假嘅賭，嗰假嘅投注集咯，喺度 set up 一個，係啦。 唔係咁，你問我整體佢就真係學你話齋係，即係叫少咗打添嘅潛入啫。 係啊係啊， 其實佢好多元素，包括你知唔知 possible， 包括最後梗係有啲拆彈嘅情節。 係。 第二就一定有挟持家人要救家人嘅情節。咁第三就梗係有啲就即係笠咗個面罩就面罩又面罩唔係嗰個人，嗰、那個人又唔係嗰個人咁樣噶嘛，即係或者罩上罩嘅情節。 第 四就一定係有自己人打自己人噶嘛，即係本身信咗一個人，嗰、那個人係同伴，但係原來佢背後吉你一刀。背后搞窝你任务，咁但系最后又计上计咁嗰啲，然后就可能利用翻佢呢样嘢，反而引蛇出洞，或者利用翻佢，反而就逆转性咁，又系有依科噶嘛。 咁另外就即係呢啲咯，另外就啲即係叫做啊要活用個自己嗰啲叫做間諜產品即係叫係啦，即係嗰啲特務嘅用具咁樣，咁係新嘅道具，呢集就冇啫，咁但係都有用啊，即係都有靠個面罩嘅轉性，咁類似咯，即係我覺得元素係有，不過係真係冇咗即係最 grand 嗰種打添潛入，係啦，即係潛入去，即係冇咗個潛入戰。系啦， 佢因为即系佢根据以前嗰啲咧，佢哋就嗰个 team 咧，每一个人嗰、那个定位啊，系清晰噶嘛。但系不过咁，事实上咧就系、是、现代嘅特种部队，佢哋做呢一啲嘢嘅时候，都其实都有佢哋特定嘅长处嘅。但系佢哋其他嗰啲嘢，佢哋都识做，都可以互相保密 嘅。系，明白。 但系一样有一样嘢系特别专长，系啦。咁就不过电影冇还电影啦，系咪先？梗系要各有一职，跟住之后必要时先补位啊，系咪先？但系呢种佢嗰个做法就好似个个都变咗通才啦，好似系咯。 系。 同埋佢啲道具嗰方面咧，就我觉得。越新嘅集数可能依家嘅科技先进咗啦，咁就同以前唔同啦。以前特别系第一集咧，见到佢嗰啲嘢咧，好简单、好易用、好易携带咧，同埋整都容易嘅，所以你就好 即系好零零七嘅嗰啲嘢。 系啊，即系佢阴阳香口胶，系咪先？跟住之后你走去捞匀，只要将佢两边一捞匀佢，跟住之后就黐喺一笪地方嗰度，跟住之后爆炸咁样嗰啲系咪先？呢啲精彩啊嘛， 即系会轻便得嚟，有啲生活化，即 系 好似日常用品，但系原来就系好紧要嘅，俾你可以关键嘅转性嘅咁咯，佢又唔 系 呢啲咯，即系全部其实刘宇真系枪战嘅， 系啊， 都系出战飞车最窝嗰只 吓，同埋讲少少电视剧嗰啲玩法系点啊？呢、這个佢例如呢啲咁嘅道具咧，佢有啲好简单嘅，即系你戴副眼镜啦、啊。 系。 其实戴副眼镜其实冇咩特别嘅，但系其实咧你将眼镜佢你搣开咗个框，定系你块玻璃里面咧，嗰块玻璃里面个边啊，全部都系齿嚟嘅，同埋系利嘅。 哦。 嗰度其實俾你做咩？佢潛入一笪地方嗰度，跟住之後要再屠肉，可以再屠肉啊，咁樣啊，跟住之後佢搣開個眼鏡呢一度啊，就係愛嚟刮嗰啲磚中間嗰啲水泥嗰啲位咧。 哦， 用佢咁樣，用佢係啊，用佢咁樣嚟去做啊，係呢啲咁嘅嘢。嗰時成唔知60年代嗰啲咁上下，同埋咧嗱，佢哋一 team 係點樣嘅咧？队长一定有一个噶啦，跟住之后靓女又有一个噶啦，跟住之后一个演技非常之好，好叻模仿人变声嘅，同埋易容高手有一个嘅，跟住之后同埋一个黑人，嗰、那个黑人咧就系、是、做一啲整道具嘅支援同埋帮手联络嘅电子设备嘅，跟住另外有一个大隻佬嗱。我开头以为一个大隻佬先特别要讲啦，一般你哋可能会以为大隻佬系爱嚟打交嘅啫，原来唔系噶，原来系有佢嘅 function 喺度个大隻佬，点咧？嗱，例如我睇第一季嘅第一集嘅 MI 电视剧，佢要做嘅目的就系要将喺间酒店里面有个保险库，嗰间酒店嘅保险库咧里面收埋咗个核弹，要去拆咗佢。咁樣佢咧就有一個好恩好瘦嘅專家，咁樣就係開鎖同埋密碼嘅專家，咁樣咧就要運佢入佢個保險庫嗰度拆彈啦。咁呢個大隻佬係愛嚟做乜嘢咧？要嗰個專家就匿埋喺個行李箱裏面，而嗰個大隻佬咧就好似辦公一個老闆就係隊長辦，跟住之後嗰個大隻佬咧。就扮隨從，跟住之後，因為佢係大隻佬，佢係舉重冠軍咯。以前佢咧就可以好輕便咁樣拎起個夾，跟住之後個夾係成個人咁重嘅，再加埋個夾，好輕便咁樣拎到入去個保險庫嗰度。 O K， 即係變咗做苦力嘅角色，純粹 苦力嘅角色，同埋 苦力嘅角色系啦，苦力嘅角色同埋呢个亦都有佢嘅用处。嗱，如果第二个人冇咁大力，佢虽然都拎到成个人咁多，但系你系咪会俾人怀疑咧？系咪先？但只有佢先至可以咁轻便咁样拎起成个人，一单手抽起佢，跟住行入个保险库嗰度放低，系咪先？同埋有啲即系同你讲过先话佢要戒开啲长啲边，跟住之后走啦。但系嗰啲砖好大嚿嘅，咁样就呢、這个嗰、那个大隻佬咧就可以真系做苦力啦，可以帮手好快比较快速咁样去搬到嗰啲砖，跟住之后就又需要时放翻入去嘅时候又可以悭翻个时间比较快嘅，佢嘅作用系可以做好多嘢，系啦。咁样做靓女好明显做呢啲同埋嗰个。转移视线啊，系啦，有时成班麻甩佬喺度嘅时候，佢转移视线就要靠个靓女啦，系咪先？跟住之后你就负责做其他嘢。 咁电视剧入边有冇爱情线噶？会唔会轮到佢哋又会搞埋一齐噶？个靓女同啲 team member 有少少嗱，靓女同千年人好似有少少小 暧昧， 但系好轻嘅啫，好轻嘅啫， 明白明白， 好轻嘅啫嗰啲，系咯。靓女同千面人咯，咁就黑人就都系整道具啊，系咯嗰啲嘢咯，队长就换咗，就第一个同第二个唔同啦，就换咗人，同埋讲电视剧有啲嘢就可以讲下嘅，第五集电影嘅时候咧，系咪佢喺间唱片铺嗰度接任务嘅？ 系， 佢原来呢一个咧系第一季嘅第一集。佢接任务就係喺間唱片铺嗰度嘅。 哦、oh. ， 係啦，原来佢每一集佢接任务係唔同嘅地方嗰度接㗎喎。我一直以为係全部係跟晒第一集嗰个搭飛機，跟住之后靚女空姐俾饼带你呢饼带啱你睇嘅先生，跟住之后睇完之后就咁样，原来唔一定係咁啊。原来我睇第一季第二集嘅时候就有另外一样嘢啦，就係、是行队长行街嘅时候，就有个人就向佢派卡片，跟住之后佢唔要，跟住之后派卡片嗰一阵，嗌佢个名，跟住之后佢要咗张卡片，望一望咗卡片，就冇晒任务嗰啲指示嘅。望完啲任务指示咧，就好似赌圣出牌咁样啊，出两出，跟住之后 又散咗，消失咗啲字。 系啦，出两出，跟住之后出烟，我讲。 我又出烟，直头出烟，系咪而家喺度？佢往往都出烟噶嘛。系啊， 佢出两出， 唔知个科技系咩，总之佢自己会无端端出烟噶嘛。 我话赌圣，因为佢出两出出烟啦。 系啊， 所以跟住之后就抌咗佢啦。咁样嗰啲字冇晒，跟住之后另外有啲佢接任务嗰啲地方好生活化，平时接触到嘅，例如去电话亭，又或者上山顶嗰啲观景台嗰啲望远镜。 哦，系啦，一下无端端变咗入边系做任务嘅嗰啲嗰条 video 咁解，明白？ 系啦系啦，咁样即系佢知道入去呢啲地方接呢啲，但系佢系去啲好平时接触到嘅嘢俾你接任务咁样咯，系啦， 明白。同埋系咪如果电视系咪都好似电影咁？因为电影咧其实咁多集嘅任务都系讲紧一接任务咧，你决定做咧都系两个钟内，跟住就开始做，然后套戏都系讲紧报实时。讲紧都系两三日嘅啫， 系啊， 但都系咁嘅，即系你只无端端咁样喺你嘅现实生活入边，突然间你有三日离开咗个住所，咁你三日其实已经拯救咗地球啦。咁 佢唔系拯救地球咁大件事嘅，咁就系咯。咁又啲 做任务啊，做啲大 任务啊，冇啊，即系都算拯救地球，即系例如第一季第一集嘅咁，咪拆核弹咯， 系 咯，跟住之后就系咯，系又系拆核弹，系啊。跟住又啱先对付毒贩都有嘅。 OK， 咁就呢、這个同埋我哋揀咗啲集数嚟睇下做呢个节目嘅。咁就同埋令到有一个封建仲係封建王朝嘅国家，咁就令到佢嗰、那个继承嗰、那个未来嘅新王就唔係一个独裁者囉。 哦、okay. 做呢啲咁嘅任务啊，即係令到最大机会个合法继承人就令到佢变成不合法嘅，跟住之后就令、哦、所以就令到令到另一个下一排次序到下一个嘅时候轮到嗰个係上返嚟咁样嗰种嘢囉，做呢啲咁嘅任务，同埋佢哋 似神偷多过似真系咁搏命嗰啲特工嘅，系啦， 系， 佢系识揸，系啦，同埋佢有啲咩玩，即系嗰阵时可能诶唔系话咁咩，即系例如佢走佬嘅时候，第一集玩嗰啲咩好简单，依家成日都玩噶啦，就系、是、车尾嗰度放个灭火筒啫嘛， 系， 跟住之后就佢打开个车门，人哋追车嘅时候咧，去到啲弯路嘅时候咧，就喺度放烟咯。 系，等人炒车， 灭火筒放烟，跟住之后等人哋炒到飞起咯。 系， 佢玩呢啲，不过嗰阵时可能会觉得比较新啦，呢一啲嘢就系啦。依家睇又都觉得过瘾嘅，但系都睇过啦，可能就 几多贵嘅又？ 哇， 好多贵，好长嘅， 好似有唔知六季定七季，但系跟住之后八十年代嘅时候又有第二，又有个新嘅职业特工队啦。 系， 即系佢系啦。六几年到七几年有唔知六季定七季嘅， 系、 啊、跟住去到八十年代嘅时候又整多两季咯，啊、但系同埋第二季开始就白头佬做队长，跟住之后新嗰个咧都系白头佬嘅，系啦，但系嗰啲设定都系跟翻差唔多啦，系咯系咯，嗰啲又系嗰啲大只佬啊黑人嗰啲嗰啲backup 嘅高手啊，跟住之後靚女同埋千變人就梗㗎啦，隊長係啦，又係呢個組合咯。 係，明白。OK， 好。 咁 啊，即係中意 Mission Impossible 嘅聽眾就即係值得又再抄翻啲電視劇望下啦，係嘛？咁啊，我另外就你啊對比完電視，我又想對比一下電影啦。咁啊，其實如果你話經典特務系列啦，即係呢個 Mission Impossible 都定義為特務啊。即係雖然佢嘅高科技就賦予佢好似有啲異於常人正常 level 嘅能力，咁但我都定義為一個叫特務片啦。咁特務片啊，原來喺呢、這個即係依叫近代就有叫三大 series 喎。咁啊，最出名就當然係007啦。咁啊，007就即係叫回顧翻，可以話 Mission Impossible 嘅成功係打咗007一巴嘅，即係當007叫做梅德德又未夠。即係叫做或者叫迷失方向嗰陣時咧，就 Mission Impossible 一就成功啊嘛。咁某程度上啲人 Mission Impossible 一出現，啲人都覺得佢係007，不過係美版007啦。即係美國式又有啲大美國主義，而又係有啲叫做因為我即係007就定咗型啦，即係英國咁亦都係風流倜傥啊，又會係唔會跑嘅，都係就算贏同輸。都是要型的即是咁样的嘛，即是之前的零七啦，未计有啊普京做，即是普京做的那个演员叫咩名，我只识得叫做普京，我唔记得叫咩名 字。Daniel 啊， 是吧 丹尼尔， 咁佢做啊就变咗一个好有血肉的零七，咁但是我记得 Mission Impossible 一出现的时候就佢未接受的。即係007迷失緊嘅，咁但係就到007成功，咁啊叫定義咗叫特務片嘅美即係美國嘅拍法。 唔好意思，有個問題就係、是、係我唔記得咗係明唔係係嗰個咩金眼睛先定係Mission Impossible 第一集先㗎？ 如果查到，但係你金眼睛都唔係丹尼爾啊，金眼睛唔係仲係之前嗰個咩？即係靚仔嗰個嘛？啲男 其實斯布士啦，嗰陣時嗰時走下坡，但套戲唔收嘅咩？算走定係走下，都算走下坡。 算走下坡，但係就當然咁，佢唔會跌到落底，即係都叫做開始跌咯。即係以往好勁噶嘛，即係哇套套都賣座。咁但係開始已經有啲人又話好悶啊，好重複啊。即係叫做有啲叫即係迷失咯。咁而又出現呢套，咁啊所以叫做我覺得 Mission Impossible 嘅出現係 95年 ，Mission Impossible 就96年。 哦， 係咯。咁總之 Mission Impossible 出現咗，冚咗007一巴，007先痛定思痛，就覺得如果走娛樂或者叫做走類似即係呢種拍法，就一定已經俾人哋搶咗頭姜。咁佢倒不如就同埋係啊 ，Mission Impossible 最大特點會打 team 啊，即係有好強嘅 team 嘅意識。咁當然007都唔係單核獨鬥，佢都梗有個 op 機嘅人。咁但係007就個人主義嘛，即係一個人大曬咁樣，咁啊加周不時佢就唔聽 op 機個話添啊，仲大又成功做任務咁樣，即係個取向唔同。咁所以我記得即係 Mission Impossible 嘅出現，我覺得第一集都叫娛樂取向啦，即係叫做娛樂行先啦。咁贏咗之後咧，咁007先痛定思痛，就諗不如拍個唔娛樂嘅007，就調翻轉就拍有血肉。 dark 啲嘅拍法，咁我覺得佢係有啲咁樣先知道揾阿普京做嘅，因為普京個形象其實就真係 耐先咁耐啊，佢好長時間皮亞斯布什林嗰度好耐噶咯嗰度。 唔係，因為九六後唔係啊，你普京幾時啊？普京第一集你 check 好似零一零二啫嘛， 零五年 係咩零五嚟㗎？ 零五噶啦。 哦，咁我咁係，咁可能有啲影響啩。因為MI1 之後就 MI2， 咁 MI2 嗰時好 hit， 就因為佢係撞揾阿吳宇森啊，咁又係好爆噶嘛。但係蘇花 嗰啲花邊嘢好唔好啊？我記得當年嘅新聞報道咧，係佢唔係阿 Tom Cruise， 佢係監製，所以佢有權揾導演啊嘛。佢唔係諗住淨係揾阿吳宇森一個，喺兩個導演選擇 都選擇 嘅。唔係，兩個都係香港導演嚟嘅，一個係阿吳宇森，另外一個導演你諗唔諗到邊個？我 林永東，林永東， 包你估唔到啊！ 唔係王晶啊！ 你 嗰期 你估啱咗一個字，不過唔係叫晶 字，個字 即係王啊！ 王家衛 嚇 嚇，唔係啩？係 啊，當年諗過啊，但係最後都係結果話咗佢真係吳宇森。我記得當年係報道過有件咁， 即係咁啊！但會唔會拍片嘅？因為王家衛都唔識拍動作片啦、啊。 佢想嘅，佢想兩嘅。 佢邊識拍動作片啫？《旺角卡門》都唔係拍動作片噶，即係就算最商業嗰套、 啊、 第一套成名作，佢都唔係拍動作片，《旺角卡門》都 冇啦冇啦，想嘅咁就 OK。咁呢個可能純粹個躲啫，即係佢覺得香港最 famous 嘅導演，可能佢識就識吳宇森同埋王家衛咯。咁王家衛即係如果以國際知名度，一定係最高啦。即係嗰輩導演嚟計。咁、但我覺得佢有機會揾徐克㗎，因為徐克其實之前佢係後過吳宇森去呢個徐克去咗就拍咗 Double Team 啊嘛 ，Double Team 就拍啊咩嘛嗰陣時啊 Double Team 啊樂文家啊係啦，上個雲頓旋風隊嗰、那個，喂唔差㗎嘛 Double Team， 我覺得就反擊王啊嘛，中文叫 我都覺得唔差，但係唔知點解都嗱我 係啊，好多人都係做呢套嘢㗎。即係啲人淨係記得咩終極標靶啊、Face Off 啊咁樣，但係就徐克過咗荷里活都拍咗套，咁就係 Double Team 咯。但係喺美國都唔收得嘅。 係啊，你問我都阿邊個都拍過西片啦，林嶺東硬闖100%危險，又係啊上級文頓喎。 係冇錯，因為嗰陣時嚟計，好似上級文頓同香港一早嘅合作嘛，包括佢過第一套過嚟即係紅城。咩 紅 城寨嗰個叫咩紅城咩？ 拳霸天下，可以拳霸天下係嘛？ 系啊，拳霸天下系啊，拳霸天下系啊。咁啊，嗰套可能有合作，同个经理人有计倾过，我估。即系你起码联络到， 你 需要 你清楚啊。同埋阿边个阿香港亦做 K.O. 雷霆一击嘅一套徐克嘅戏，就阿边个都拍同阿完全成套戏喺香港拍嘅阿上级云顿吓。 系好齐系有套咁嘢嘅，系你讲话 K.O. 雷霆一击，我几有印象。 啊、哎，有咁嘅戏都拍过。 咁啊，上个人动嚟咗香港，好似都拍过几套噶，我记得。 系啊， 即叫做荷里活嗰阵时计，香港导即香港导演会用嘅明星最多咯。我估可能佢入片酬唔系贵啦，即唔系天价。系啊，变咗做就合作咯。 系，哎呀，原来你有提，哎，收翻去MI 嗰度讲嘅第啲嘢。 唔紧要，我哋只要周不时啊 ，Tatsu 都有咁，唔紧要。我哋模仿佢风格啫。 收翻， 咁啊，唔系，但系咁嗰又带出嘛，即系叫讲翻个时序。有事实系，如果必须 impossible two， 即系又咁讲拆开讲，必须 impossible two， 如果唔系吴宇森拍徐克拍，其实都会确立另一个风格嘅。 系冇。 嗱，你问我我自己啊，我 buy 吴宇森风格，但系我自己真系唔系太接受到 MI2。 哦。 因为佢太浪漫化咗啊！喺一件咁实，即系或者叫做 MI1 入边标榜嗰种斗志。而又嗰種叫做點樣，即係喺個現實世界入面嘅一個間諜戰，但你加咗啲咁浪漫化，然後就哇揸個電單車又輪轉，跟住又慢動作開槍，即係聚焦咗喺嗰度，佢又變咗好似已經變咗無敵啦，喺入邊佢拍法浪漫化咗，變咗你係無敵嘛，即係變咗好似你即係超級英雄化。不過雖然佢唔係能力上超級英雄化咗，但個拍法會變咗，即係總之佢一定贏曬，佢一定會，就算有啲咩歷練，最後都會逆轉勝，而又一定要贏，要靚，要咩？咁即係叫太浪漫化咗一件咁實嘅特務，我唔中意咁樣，即係我應該話我唔中意咁樣嘅拍法。 哦，係 啦，咁所以我話我唔係太，我話擺到幾後嘅。 不過就咁，吳宇森佢有啲元素玩落去咧，其實都幾啱用嘅。一例如啦嚇， 就係咩佢雙重人嚟面具嗰個咧，我覺得就咩，我覺得係精彩嘅嗰、那個就。 知係啊， 雙重人嚟面具，同埋佢有啲嘢佢佢拍中華四海玩嗰啲小偷嘢咧， 係 佢喺呢一度， 嗰啲手法上嘅嘢嘛， 講即係香港識扒手嗰啲嘢， 係啊，即係扭一扭咁啊，轉一轉嗰啲手技上嘅嘢又點樣，好花巧，即係好花巧嘅手法咁樣，好利落，係好利落嘅手法， 係啦， 係啦，玩呢啲 係。玩加翻嗰啲元素落去，其實啱用呢個 Mission Impossible 嘅。不過就你話浪漫化咗佢咧，咁就呢、這、一個我都覺得係唔係 MI， 但係都係一個好睇。不過我覺得啦嚇，我唔知係咪 Tom Cruise 啊，佢想標榜自己嘅個人英雄咧。咁其實第一集佢都係佢個人多個 team 咧，其實我覺得係第三咪第四集先至係比較成嘅 team 嚟 嘅。啱啱都可以咁講，係咪三四都成，三都要好重 team 嘅。你問我， 係， 因為佢最後講去上海都係靠啲畫天眼啊、溝通信贏到 啊，嗰啲都好有用。 係，明白明白。 其實頭兩集其實佢都係想 sell 自己嘅啫， 係可以咁講。 所以就揾佢係揾佢係咁咯，係咯。 咁啊變咗係咯，即係花心咁講咯，即係如果 MI2， 因為徐克拍佢可能會真係會加科幻元素啦，我覺得，因為佢你知徐克癲癲地啦，兼入去又我覺得難得有呢啲咁叫嗰陣時 備 咁高科技又咁高 budget， 佢肯定玩好多，譬如啲新嘅道具啊，又或者可能即係撞好多。好多，即係係咯，我覺得有可能會有另一個，即係另一個可能性應該話係咯。咁呢樣就花生講啦，咁所以我話帶出其實就叫做特務三大系列，就除咗有 Mission Impossible 咁007啦，咁但係007之後就靠阿普京啊扯翻起，即係佢嗰個叫人性化暗黑，同埋佢除咗人性化，個演繹上人性化啦，佢係套戲係轉咗，佢講咗好多007好有血肉嘅007， 係冇錯， 係啦，即係呢樣係一個好大嘅改變，以往啲007就一個紳士，係一個叫做一定性，亦都係咧唔需要出盡力。用七分力三成溝女都可以拯救世界嘅一個形象嚟嘅啫，即係一個無敵嘅形象，或者叫做即係叫做英國特務嘅精英咁樣。咁係啊，精英得嚟好紳士風度，亦都係哇出到嚟好公關嘅，又可以壓到牆嘅，遇事鎮定嘅，又好有智謀嘅，隨時又識破你咁樣。結果啦，咁係一個好無敵、好夢幻、好光環嘅一個英國嘅定位。咁佢今次破格，即係之後破格就揾咗普京，就係一個啊，原來特務要遇到嘅嘢，佢都好有血肉，佢都想溝女，或者佢入面心裏面都有個鍾意嘅人，跟住又都會佢會累死佢鍾意嘅人，佢自己都會孤獨，會悲傷，跟住會失敗好多嘢，跟住又會自己會失憶，咁另外仲會講啲中年危機，自己係啦，能力漸退底下又遇到個壓力或者個任務一定要拯救到，如果唔係就死好多人，咁嗰種啲人性矛盾出曬嚟，咁喺個刻畫人性方面，咁我覺得又 OK 喎，即係加翻落去就好睇翻喎，我又 buy 喎，即係普京幾集都。直至上集嘅咩嘅啫？即係呢個 《天空城》定係《鬼影帝國》啊？你講 嗱，唔係佢《天空之》Skyfall 之前都仲有一集嘅嘛，應該係嘛？ 哇！嗰、那個垃圾啊，嗰、那個量子殺機， 量子殺唔係喎？喂，唔係啊，喺個冰度玩喎。系啊，皇家赌场咯，皇家赌场喺个冰度啊嘛，喂，好睇个冰嗰场， 唔系， 冰战嗰场嘛，有架车啊嘛， 有睇，唔系，首先佢系拍咗嗰几部就系首先就系皇家赌场第一次，跟住第二部 系 量子杀机，第三部就系Skyfall，就系嗰个 八爪鱼咯，即系上集啦，上集追唔掂。即係意思最唔掂就 係冇錯， 就咩咯？咁而Skyfall 我都唔中意嘅，不過我 Skyfall 外國一正喎，我覺得。 但係 Skyfall 因為最後 M 好重氣嘛，咁我話 O K 喎，即係個老女人咁重氣，又覺得幾過癮，咁啊撞到我又覺得叫中規中矩啦。但係我肯定就係上集嘅，即係上集玩到咩？唉，唔知做乜嘅，又即係總之又有個咩嗰個組織啊，係嘛？組織掛頭佢出嚟，咁跟住又唔知有啲私鬥。 原來佢養父個親生仔唔妥佢，你 係咯， 係唔覺你乜乜啦，真係服你個機。 係咯，即係你講啲咁嘅世界議題，無端端係玩私鬥又私人恩怨咁樣噶嘛？好似又唔知點樣 變咗 TVB。係 咯，即係變咗倫理劇咁啊！一來唔得，二來佢成上集係好戇居嘅，啲情節好鬼無聊嘅。 咁佢借最我唯一最新印象咪個死亡戰喺度咁樣巡遊嗰度追追逐逐， 係 啊，跟住大 爆炸， 即係啲大場面咯。跟住我都記唔到套戲，咪咯。 啊！我都嗰喺開頭嗰場戲幾正，跟住之後去到嘅時候，我越睇越跌喎。 係啊，又悶喎、啊，即係唔好睇咯。咁所以變咗我又真係又開始跌啦。咁啊變咗呢樣都帶出就007，其實都要諗下。同埋佢呢招血肉咧，為你睇一套兩套 OK， 你套套都係咁，人哋又可以為我睇翻娛樂，我想即係總會有人咁噶嘛。我就獻計啦，即係好似 Tatsu 咁話，唯一係拍翻啲前傳嘢咯。咁而家你都要慳啦。你整個叫做喂，好似即係慳啲嘅007，或者講緊007嘅前傳咁又好，乜都好咁， 咪拍咗皇家特工出嚟咯。 係啦，所以我就話啦，當講呢個議題就帶出其實有人諗咗啦。咁我不如整套慳啲叫做學習做特務，不過做特務之餘，因為係慳啊嘛，跟住做翻啲慳啊少少叛逆嘅嘢，又會講佢少少溝女嘅嘢，而又啊咁，因為佢慳咧變咗可能要都幾聚焦佢嗰啲高新科技。會俾啲咧漫畫化啲嘅科技俾佢，咁啊講下講下，咁啊即係黃金特工咯，咁啊已經出咗嚟咯。我覺得即係零零七嘅變奏就係黃金特工咯。咁 你第三系列係咪呢個想講？ 聽唔到你話咩？ 你講第三系列就係講呢？ 唔係，其實唔係第三系列，我想講半碟追擊嘅，其實、 哦、 即係全系列就 Mission Impossible 零零七。咁但係我會定義黃金特工其實零零七嘅變奏，其實 okay, 我唔知係咪公司都一樣喎、啊，因為咧黃金特工都強調英國紳士風格噶嘛，其實佢真係好零零七噶，不過佢係即係少年版零零七，而佢對嗰啲敵人就會漫畫化咗嘅。即係我就係嗰啲人就真係諗住毀征服世界啊！即係中間好分明，好漫畫化， 真係惡黨嘅，係 啦，永遠嗰啲情節係啦，就係玩咩大病毒啊！真係好漫畫嘅，咁 但係佢同嗰啲唔同嘅，就係、是、咧，佢嗰啲反派咧係會依起棚牙，好有地力嗰啲嚟㗎，好有親和力嗰啲嚟，即係你睇阿影后同埋阿 Sam Jackson 都係嗰啲嚟㗎嘛，係咪？即唔係個。唔係嗰啲額頭作住個奸住個個堅叔咁樣啊嘛，唔係。 同埋佢入面佢係咩咯？即係因為佢漫畫化咗嘛，佢咪好似即係叫做好似漫畫角色咁，佢所有嘢都鮮明。譬如一開波就嗰條刀女咯，即係啱啱係啊咩咩著名酒店嗰條刀女，咁啊哇只腳出嚟咁樣幾壓長啊，咁跟住嗰邊又有個咩？咁另外就會特登玩啲好癮嘅場口，就譬如冧到音樂元素，打到好有節奏感嘅，又會中意好似高炮啦，即係 POV 角度長鏡頭，另外又會加咗好多譬如一縮到底，咁就即係呢啲潮。符合翻而家好似即係 YouTube 啊，或者你叫做青少年睇嗰啲 X Games 嗰啲文化，咁另外再加就係會可能整個哇最後爆頭咁有啲好似 MV 拍法，即係啲新穎啲嘅影像效果。咁其實呢啲元素搞下搞下咪就係黃金特工咯。咁所以佢咁成功就咁啊。咁我所以我覺得有條路個創作之路係好似 loop 到出嚟，所以我定義為007個嗰個 series 之後衍生嘅黃金特工，佢都係一 group 嘅。咁而 Mission Impossible 就美國呢個 group 啦，咁我覺得第三經典就應該半碟追擊啦，咁啊，半碟追擊係。 不過咁啊，我又睇啊，呢個我又唔係咁答到爹啊，半碟追擊點解咧？我睇曬，但係咧，我身邊啲人個個 friend 都話好睇，所以我睇，但係我反而我自己覺得係好鬼悶嘅，但我知道人人都覺得好嘅，咁就啊，我唔出聲啦咁就。 嗱，你睇邊集先？嗱，你唔好計有鷹眼嗰集喎。即係鷹眼嗰集唔係半碟出嚟喎，我成日覺得嗰集錯咗喎，拍錯咗嘢喎。 睇曬，我全部睇曬， 我全部睇曬，佢唔係好多集中啊，半碟出幾多三集定四集啫？五集，但係五集第四集係鷹眼啊嘛，第四集不嬲啲人又話當抹掉咗佢算㗎，咁你睇一二三五嘅啫。 第五集我反而都啊 OK， 咪 OK 第五集，因為第五集佢有個好充分嘅致敬。嗱，你問我騰騰關關騰，我都唔記得。總之就有個計劃啦，即係你當即個情況都好鬼似 Xman 嘅。總之不過佢就唔係做超人，你自己就做特務咁解啫嘛。咁如果特務某程度上你可以話佢其實係有異能嘅，不過佢唔係異能到變咗超級英雄咁嘅 level， 佢都一樣係好有個機警啊，或者可能有少少危機感，即係會有危機意識，又或者可能好有觀察力啊，或者好有記憶力啊，即係佢都有啲強化咗佢自己嘅嗰啲特務。系啦， 又有啲諗到嘅花生講喎，咦，好似半碟追擊個頭三集個女主角係咪好似啊？唔係嗰個啊，唔係第四集個女主角啊，呢、這個鷹眼嗰集個女主角阿麗素維斯啊，就係、是、我哋正話提及過阿詹士邦阿普京詹士邦咧，佢老婆 係啊，係啊，冇係啊，啱啱啊，係啊，又三八點五。咁但係我覺得半碟追擊贏真係贏麥迪文嘅， 係， 佢個演繹係總之出到嚟咯。 即係成日有時係啊，你一套經典就一定要個演員，你係發覺同個角色好天衣無合、天衣無縫，或者好演得天衣無縫咯，應該咁講。咁總之就發覺真係唔係一個普通角色，而係賦予咗佢係一個變咗 IP。咁變咗佢就玩到尾囉。咁我又真係覺得佢係佢係嗰種嘩，即係飽受好多嘢，即係自己又係要尋覓身世。咁你知咁你如果你數好多作品都係咁㗎啦，永遠即係強大嘅人，咁一開波就梗係失憶，咁然後就喺尋覓嘅身世個過程入面又唔覺意做咗好多任務咁樣。咁佢其實都係咁樣，即係一個迷失身份做開頭。咁但係佢物入面灌，咁我都本身都好睇在呢，佢就第一就佢就真係好寫實嘅一個間諜。雖然佢入面啲角色未必咁寫實，即係佢入面佢都會有時標榜咩法國咩啊，法國原來有三個殺手咁樣，跟住法國殺手一號又過嚟殺佢咁樣，即係類似。咁但係到佢真係埋壓打咧，點樣佈局啊？點樣 fly part 枕喺個火車站度，跟住點樣又噼里啪啦因緣際會就靠嗰個窗口一粒子彈啊殺一個人，咁但係嗰邊又知咁啊，跟住點樣類似，即係佢嗰啲描述同埋就係描述到喺個間諜嘅即係個間諜世界，你點樣即係原來呢個世界行過嘅人都可以隨時殺你，而你係完全正常人類係暴露咗喺好多方法都可以隨時攞你命嘅。咁你喺咁嘅狀態，又原來呢個世界所有嘢都監控住嘅，你點樣可以逃離呢、這個呢個控制？咁佢嗰啲描述寫得好深入，應該話係啦。即係當然我估到佢假啦，即係或者誇張咗啦，其實都漫畫化咗。咁但係佢個手法好寫得好詳盡。咁而阿 Jason Bourne 就遊走喺呢度入面，又講佢點樣救人又可以自救，咁又同嗰啲間諜點樣喺呢啲，佢又成日會喺啲好生活化嘅情節，即係譬如話倫敦火車站。好多人嘅情況底下，點樣同啲間諜啪話原來已經經歷咗一場生死鬥，開曬槍啦！咁但係原來成個倫敦車站啲人都唔知道，即係成日玩呢啲喺個現實生活入面嘅間諜戰，而又好似好活生生地喺你平時行過嘅場口，其實經歷咗好多，又其實好多特務喺度做緊嘢噶，即係有呢種感覺。佢又唔同裝備㗎喎，咁啊裝備就誇張咗，雖然佢都有呢種感覺，即係殺手世界嘅規則喺個融入咗喺日常生活，原來個報紙檔嘅都係殺手咁樣，都有呢啲元素。咁但係裝備就誇啲啊，即係或者趨向咗好動作槍戰嗰邊。咁但係阿Jason Bourne都係流於係劇情上，同埋佢又係會成日扭橋，即係又係嗰啲中入邊間入邊中，我信你，到下集我信你唔過，你又線翻我，咁最後原來又係假嘅咁樣咯。咁會有呢啲囉，咁我又覺得有幾棍喎，即係佢又同埋係啦 ,Mission Impossible 就打添啊 ,Jason Bourne 就擺打一 佢其實絕對過人化。 由頭到尾隻得嘅，除埋佢最大鑊佢唔知隻得，佢係孤掌難鳴世界容不下了任何人啦，佢自己佢人生就得佢一個人嘅陰谷。咁又創咗一條絕路，即係你話喂打添好睇，咁原來喂打單你只要夠純正，你夠用心寫呢，又發覺有條路發出 嚟呢樣嘢。 咁所以我又覺得要類比一下咁樣講，即係變咗三個 series 其實真係唔同風格，而有三套你問我都即係衍生好多集數啦，即係成為經典啦。咁都係007係最早啦，咁但係007你自己都要摸索一下條路啊，即係你拍咗咁多成差唔多，因為007我記得係最多嘛，即係史上電影最多，即係史上最多 集 數嘅電影，係啦，集數唔計唔計洛菲熊，唔計哆啦 A 夢，唔計寵物小精靈。 OK， 係啦，如果計埋哆啦 A 夢，咪五十套，好似唔知28套電影版嘛，好似係 即 係數過嘅有人。 最長一定係黃飛鴻啦，如果 係啦係啦，即係如果你話計，咁唔計呢啲咧，即係叫即係電影就係一定係咩㗎啦？係詹姆斯邦就大贏嘅，第二先數到去《星空奇遇記》啫，係啦，《星空奇遇》14集喎，好似。系嘛，14套系啦，好似 边套？ 即系电影啊，我觉得。 边套14集啊？ 《星空奇遇记》啊，《 星空奇遇记》啊。 啱啱最尾，啱啱即系《狂野时速》拍嗰个就系第14集啊，好似。 十三好似我记得系。 类似咯，即系总之十几咯，系哦。就咁啦，咁啊变咗即系叫确立三大特务系列。咁啊当中咧，我又可以回顾翻近年嘅特务片啦。咁其實除咗頭先我講呢啲最響嘅三大特務系列呢，我覺得第二啲國家嘅電影亦都嘗試喺特務片入面呢整啲變種出嚟嘅。咁我首推呢近年一套正嘢就叫做韓國嗰套惡女，有冇印象？ 有， 我有。 係啦，咁其實嚴格嚟講都係特務啊，雖然佢就又係嗰啲肉成啊，即係女眼發聲啊，老科嘢。係啦，咁但係問題佢又係 特務組織，跟住又係查身世或者叫做融入咗去日常生活，但係最後又俾人哋捉翻出嚟，咁又要入翻去，咁跟住又衍生一系列嘅嘢。咁但惡女正啊，正在佢一來以女性角度講咧，即係好似紅雀特工咁啊，即係以個女主角行先。而惡女有長咧，有兩場長鏡頭，一 shot 打到尾，又係動作經典啊嘛，即係個。唔係贏故事啦，就贏咗個影像特效， 好鬼 鮮明， 冇錯係。 咁啊又贏，我覺得即係你走特務有時就即係好似你裝逼，其實你都係你最後裝逼個世界觀都冇咩人冇乜所謂啦。總之啲人永遠記得就話點樣去一路行一路開槍一路攞人啲槍一路殺人咯。咁即係呢個風格其實又係即係有時電影嘅需要建立，即係唔係話下下一嘢就講到其實好唔好睇咁樣。有時你個風格夠出夠鮮明，你就成為經典。 冇錯。 咁所以我覺得惡女呢條路唔又係有得行。咁二來呢，如果你話喂惡女有韓國啊，喂荷里活都有套近期係女仔得流喎，其實紅雀特工我都覺得 OK 嘅，咁但係紅雀特工都叫做好難成為 series 啦，我覺得即係暫時係可以成為 series， 咁但係有套叫原子殺機，哇 呢套正啊，呢套正， 因為呢套正呢，佢就話唔同你玩現代啦，佢就調返轉玩返80年代特務，即係80年代嘅情懷，就咩東西柏林啱啱柏林圍牆嗰輩，咁而入面又係個又係女主角做主角嘅，咁入面又係嘩最正，佢入面一場又係長鏡頭啦，兼又打得好勁啦，兼佢打呢佢係嗰啲好軍事格鬥技擊啦，兼又配合槍戰，咁而個女主角都被人打到爆曬光嘅，即係佢都中曬槍流曬血，嘩一個殺幾十人，咁又係好正，咁同埋我又覺得走咗個位呢，就係喂，你現代或者你007啊，嗰類叫美化包裝，或者你 Mission Impossible 呢一類叫做娛樂爆谷包裝。咁第三就譬如 Jason Bourne 嗰種啊，背負好多嘢，即係好似嗰啲個人成長之路咁樣啦，或者叫個人尋覓咁啊，叫得啲嘅包裝啦。咁而家多咗個包裝，就人哋話80年代包裝咯，就唔使同你玩現代，因為你80年代嗰個時代你冇乜特技，又冇乜科技。咁你先夠實嘛，你真係仲係攞支左輪出嚟開槍，分分鐘你即係有支 COT17 你都仲要搵子彈，跟住揸住嗰啲重機都仲係有個餅嘅喺前面嗰隻。咁你因為咁低，即係個時代係80年代，你先夠窩嘛，你打啲嘢變咗好實好地，咁又有個風格囉。咁我覺得又可以走呢條咁樣路，即係你將照返轉玩返啲舊嘢。咁你唔係話去到文初嘅，咁你文初就變咗即係難搞啲啦。咁你我覺得80年代差唔多啦，即係你當70-80年代呢隻過嚟玩， 係囉。不過我幾鍾意 Uncle 囉，我 係啦，所以就話啦，原子殺機嘅前冇話前身啦，即係再之前成功就係 Uncle 囉，係啊， 兩大戰王失敗呀，好好睇呀，真係我好睇㗎。 事實係呀，佢好睇嘅，但係最慘佢呢套一開波已經係 B 級片嘛，佢入面嗰陣時計冇星嘛。 我點 B 級法啦，佢7,000+最多喎、 啊，但問題佢真係冇乜升喎，佢入邊即係冇大 cast 㗎。 我睇威爾嘅時候啦，本來係有升嘅，嗰個叫 Tom Cruise 本來，但係因為同MI 第五集撞咗期啊，佢個拍攝期，所以就因為佢褪咗期啊，套戲原本係一個時間拍，但係佢因為某啲問題褪咗期，褪到同 MI 第五集同時間拍，咁啊冇得揾啊 Tom Cruise， 跟住之後就換咗超人咯。 明白， 又系超人， 超人啊， 系咯，入边有超人噶，系咩 ？Uncle 系超人嚟噶，又 系啊，咪嗰个男主，咪个美国特工咪系超人嚟噶咯， 系喎 ，O K， 咁另外嗰个咧，同佢打即系两，佢一个英国一个美国噶嘛，又系好似， 唔系一个英国一个美国一个俄一个苏联， 系一个苏联一个苏联，系啊，但系条女啊嘛，点知 U N C L E 嘛，即系罗拉， 有条女系罗拉。 是啊是啊， 但另外那個是不是磁力王、啊、 羅拉嘛，即是盜墓者羅拉嘛，是啊，沒錯沒錯。 啊，新之是不是說什麼？ 另外那個是不是磁力王啊？ 不是 啦、啊、後生版磁力王，是啊，好像是。即係唔係 Professor X 喎，後生版磁力王係好似係啊， 唔係，好似唔係詹姆斯·法蘭高啊嘛，唔係米高法斯芬達，唔係，好似唔係。唔係詹姆斯·法蘭高就係好似唔係米高法斯芬達喎，好似我睇下先。 唔係我而家查下先，我都唔記得 啦。 好耐咯，呢套2015年咯，我就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但係嗰時我都好睇，又係啲風格嘢嚟嘅，即係你問佢係咪純正特務片又唔係，佢又玩啲情懷嘢，又會 係啊係啊。佢嗰佢有一場戲，佢哇！我見到佢嗰、那個 蘇聯啊人啊，佢著住皮褸揸電單車，幾鬼死有型啊！真係係咯，嗰我唔知點解我特別中意嗰個年代嗰啲乜嘢啊？電單車飛車嘅拍翻嗰個年代嘅環境啊，即係 都唔係啊，係啊，唔係邪王嚟，肯定唔係邪王，我睇到佢嘅，個樣唔係邪王，唔知邊個。但係嗰時嘅依三粒唔係星啊嘛，我都揸唔到旗喎。係咯，同埋我又唔信 Tom Cruise 肯拍喎，佢肯拍㗎，即係呢套。 咪誒揾過佢啦， 即係揾過佢哦。 我睇 過 啲嘅資料咁寫啫。 係。 係咯。哇！嗰、那個真係唔識啊，嗰、那個。 咩啊？系咩啊？拍过咩咯？咩啊？ 独行侠啊，拍过。 唔知有咩强艾德格，我不过 check 唔到。 Social Network 又拍 系啊 ，Social Network 哦 ，Social Network 嗰、那个即系阿朱伯特隔篱嗰、那个，即系最尾会踢咗佢走嗰、那个。 哦。 哦。 系啊系啊，好似系，好似系，好似系，有印象有印象。同埋佢系有拍之后有拍。 阿李安纳度嗰套《胡佛传》嗰套都有佢份，好似。 系。 系阿李安纳度嗰度做《胡佛传》，佢系做第二男主角啦，好似。 哦。 系咯。 哦。系、哦，我之后真系冇套电影都，即系冇套我哋知道。阿、啊、反而又去呢度，哦系啦系啦，即系你话系咯，因为咩以你的名字呼唤我入边有个男配角啫，即系佢唔系做嗰两个搞机嗰两个，系啦系啦，另一个唔系做佢， 即 系老师定系 uncle 好大啦、啊、呢、這个就。 系啊系啊， 冇错、 啊，7000多万就药费系啦，咁就仲有 其实不值大嘅，哦， 7000多万咯， 所以就话系咯，一系又玩翻过去咯，即系你特务型战都系玩紧，系咪六苏联冷战嗰期噶嘛？即系、 啊、 又系系啊六七即系七八十即系或者七八十年代咧， 冇再早， 系再早啲系嘛？即系六十年代咯， 零六十年代咯， 系咯系咯，咁即系就叫玩过去，都唔系冇桥。即係你以叫特務片，你點樣再溫落去？咁我哋叫做從呢個 Mission Impossible 就可以睇到呢啲嘢難咁樣，係啦、 嗯。 有冇咩補充？大家 咩講啲又係啲廢話啦，提佢話今集 Mission Impossible 特集啊，簡稱 MI6 啊，軍情六處係嘛？MI6 係嘛？ 係啊，係啊，冇錯。你打 MI5 就變咗軍情五處嘛，即係 MI6 就變咗軍情六處。 係啦，冇錯，係啦。 但又點咁覺得我哋會咁玩嘅啫？因為咧，外國個名其實冇 MI 冇六喺度噶嘛，佢就咁叫 Mission Impossible 科幻咁樣。係啦，係我哋中意咁樣叫 MI 六、MI 五咁嘅。佢上集開始都冇數噶啦，係四 集 有數。 第幾集？鬼影帝國嗰集好似都冇啦。 係啊，係啊，係啊，佢直接附題咁樣，鬼影約章咁，跟住又咩叛逆帝國咁樣，係啊。 鬼影帝国，系007嗰个嚟嘅，鬼影帝国 系 鬼影药章， 系鬼影药章，系鬼影药章， 系真系改啲咁嘅名真系，唉， 冇错。咁啊，当然呢套即系如果叫总结嚟计啊，值得睇啦。我又觉得我差唔多，我摆佢差唔多都今年，如果话叫动作片嚟计，佢入头十咯，即系纯动作。不過我自己就不打最後會出十大外語片，咁佢問啲嘅，即係入到今年十大問啲，因為今年其實好多勁戲喺前面嘅已經，即係譬如你講嗰排殺人事件啊、忘形水全部今年嘅，咁呢嗰啲你冇得輸噶， 係咁你超人特工隊嗰啲咁樣， 差唔多而家定咗嘅，咁你變咗你啲攻擊力咁強嗰啲喺前面你冇辦法，咁但係如果你話純外語佢係一定入到十大，但係與以十大純動作佢就入嘅，我自己排就係咁，係啊，即係今年都算幾意外。我想我是因为我对个导演没什么期望，加上第五集令我很失望啊，即是原来真是导演洗底的真是啊，即是叫这些叫做比网民呢叫什么八小成金啊， 八八成才啊， 即是真的啦，是啦，即是你有时就不要一套定生死，又说、叫他翻下收皮，又说什么是啊，比机会他啦，人家出来有板有眼，你如果独立看这集直情，我觉得下集交俾佢都冇即刻放心啦，係咪先？因為佢來之前拍兩套爛嘢，啊而家一兩套爛一套好嘢。 佢都加翻啲 M 越嚟越多 MI 元素啦，第五集冇乜，但係跟住今集又多翻啲 多翻啲係啊，多翻 多可以 MI 元素啦，係啦。 咁同埋 我又覺得佢個平衡係幾好嘅，即係佢文戲同個動作個平衡。 有人咧就彈嗰啲文戲下太長嘅，咁咧亦都有人話咧，即係其實如果覺得佢個文戲長咧，其實就係因為你冇睇之前嗰啲集數啊，係啊，咁你就會唔知發生咩事㗎啦，係啊，我都認為會㗎，會係咁嘅，係啊， 咁啊，所以如果咧你单独睇咧，真系单独睇呢一集嘅话咧，咁可能真系啲文戏会比较长少少嘅，你会觉得。咁、嗯、如果但系你有个底咁样入去咧，就应该冇问题嘅。嗯 系啦，切入点咧系呢个你知道之前嗰几集啲内容，但系你唔好当佢系呢个系列呢、這个风格嘅嘢，唔好摆以前 MI 个包袱去睇，系一套普通动作片睇，只不过系有翻啲 MI 嘅背景嗰度，当系外传咁样睇，其实 OK 嘅，冇问题嘅，几好睇嘅，系啦， 冇错。咁而我覺得第二站都系话佢又回顾翻三四五集嗰个爱情位。即係如果你係中意覺得即係唔係話淨係中意湯佬，你中意湯佬演繹呢個伊藤嘅角色，佢都叫感情上有個歸宗嘅呢集，係啊，即係都叫做有個叫圓滿嘅交代喺感情上俾咗阿 Tom Cruise， 咁我都又 OK 咯。即係你如果中意咗呢個角色，就更加應該都要睇埋落去呢集，係啦，咁樣係。 好。 好，咁我哋就講住咁多先，咁一陣咧就再阿芬芬嚇再補充一下啦。 好，咁啊，喂，接咗芬芬啊，芬芬你啊，睇完 Mission Impossible 啊嘛，睇下咩意见先？ 系，今次就，哇，今次满足喎，今次真系。 哦。 系， 因为咧，我就好中意嗰啲因为近期睇得太多嗰啲好绿幕式嘅特技电影啊。 系。 呢一套啊，真系完全变翻，哇，即系全 action， 即系实打实嘅飞车，咁我啊觉得好满足。 系。 咁同埋咧就有翻條 team 啊，因為早期嘅職業特工隊電影咧係冇條 team 喺度嘅，咁喺呢近呢幾套咧，每一個隊員嘅角色佢都比較鮮明啲啊，今集都係嘅，咁我亦都係中意嘅。同埋嗱一路我哋睇嗰啲特工片咧，即係007啊或者咩半碟追擊嗰啲咧，嗰、那個特工咪做到好冷酷無情啊，即係為咗完成呢個任務，佢可以犧牲好多人嘅咁噶嘛。咁但係阿 Tom Cruise 今次佢終於有講到佢嘅性格啦，就係佢會顧及啲隊友。咁我覺得呢度係同其他啲特工片係有好大分別咯。呢個 係即係有啲血肉啦，係嘛？即係啲血肉描寫。 因為其實之前嗰五集其實都冇乜點講佢嘅性格嘅。 係。 咁今集其實係好深刻就講咗佢為咗個隊友，佢寧願放棄個任務，佢都係。都實行都咁樣做嘅，咁我覺得呢度係做得好好喎，呢度係。 係，咪冇錯。 同埋佢動作嘅安排，我覺得好，因為佢開頭咪比較一啲比較慢啲，比較細啲嘅動作特技，到最尾越打越大，咁我覺得係有個層次喺度咧，咁睇起上嚟咧就好過癮嘅嗰啲位。 係。 咁我覺得呢度又係要讚嘅，咁要讚啊 Tom Cruise 搏命咁呢啲唔使講啦呢啲。 哇！同埋成條，即係我估佢跑到即係有冇五千米啊！即係我估佢唔止話一踢過啊！哇 ！Y shot 嗰度起碼都跑成千啦，一個 甩嘅，係咯，山嗰度都跑好耐啦。 咪咯，又跑又跳，即係你跑啲係冇啊！其實一定係跑啊！你見佢真係唔會替身噶嘛，又半近鏡一個 check 咁去，哇！叫幾順利跑同埋全速跑喎，跑到條胎咧扯住喺後邊嘅喎，陰公咪咯。咁即係 呢啲， 係咯，即係搏曬命咯。即係總之係正嘢啦，係嘛？即係今個禮拜必定要睇套啦，係啦。 必定要睇，必定要睇啦。咁就係咯。咁但係有啲地方我都覺得唔係幾好嘅。今次超人做奸角咧，我覺得爭少少嘅， 唔夠勁。 尤其是咧，佢第一幕出場啊，大家跳傘嗰時咧，佢已經拉嘢喎。 係啊。咁呢樣嘢我係頭先冇講喎，係即係係啦。我哋頭先冇講啊，我篇文有寫嘅，我唔記得講，所以你 就好理由你一出場就咁樣，即係你變咗哈碌，咁你變咗個高下咧就立戰啦，同阿 Tom Cruise， 咁你最尾打大 ending 嗰時候，你又覺得佢永遠都下巴咯。 係啦，即係你冇理由佢未威過，係咯，即係未威已經冇話戴頭盔啦，即係未威已經揸啲奶嘢，就要調翻轉。 你冇理由睇 Tom Cruise 救佢噶嘛？ 吓，冇理由你睇变形金刚，阿麦加登一出场就踩超皮垫低噶嘛，即系你唔会噶嘛。 但系而家最佢踩超皮垫低之余，仲要阿柯柏文扶佢呢个大王啊嘛，咪咯。 即系佢呢部嘅超人出场就系咁，咁呢个系失望嘅，我觉得个安排。 所以我开头就以为佢特登 咁样死，我啊觉得系几好嘅，其实 同佢死得惨啲咯，即系好。同埋即系佢喺戏入边又唔系好大奸大恶啫嘛，你问我咪咯咪咯。 唔係直頭唔係奸唔係惡啦，艾力寶雲，唔係艾力寶雲啊！意思即係佢個頭啊， 即係嗰度咁樣俾阿超人插一刀插死咗，我覺得嗰度好似好無厘頭咁。 啊， 哦，係啊， 一來啦， 咁啊，咁、啊、我係唔中意呢度啫。咁但係整體嚟講，呢套真係我睇咗六套職業特工隊，我就其實我係中意第三集多啲嘅。 O K， 我係第二噶啦。 係咯，喂，你點排啊？我哋 就應該就係、是啊，應該就 J J Evans 嗰套我係排第一嘅，我係覺得，我係覺得嗰套係最好睇。 即係第三套係嘛？ 係奇怪啲㗎，因為好多人係覺得鬼影約章好睇啲嘅，其實係 四係啊，四好睇啲咯，四啊，即係 嚇。但我就調翻轉，我中意第三多啲嘅。 O K O K， 嗯， 咁其他咧？其他點排啊？其他點排位？ 咁我諗第五同第六集係可以連埋一齊睇嘅，我覺得。 哦。 同埋我覺得我都幾期望，咁跟住就第二、第一啦，即係第。第二，我覺得最差嘅啦，其實又係。係、 哎。我自己都係咯。 我 風格 期待第七集啊！我幾期待第七集咧，應該就係呢一個故事，即係呢個惡黨嘅三部曲嘅最尾嘅啦，我覺得會係。 哦，明白明白。 因為 即門徒。 但係未完㗎。係 啊，今集因為冇搞過門徒㗎嘛，係啊，冇搞門徒明白。 咁、啊、我覺得係三部曲嚟嘅，應該係呢一個故事其實 是。哇！但係即係佢一係快啲拍咯，我驚啊！阿 Tom Cruise 跑唔喐啊。 阿 Tom Cruise 都五十六㗎咯。 系啊，我60岁之前要搞咗佢 噶啦。系咯，咪咯，即系我都期望，我哋即系都撑佢，咁但系就系惊佢即系年纪太大，力不从心喎。即系唔系话唔撑佢，佢就算拍得好，佢个外形走晒样咁，都真系个吸引力都争好多，争好远啦。 同埋你又唔想职业特工队拍到系太多绿幕特技啊嘛？你硬系觉得佢应该实净啲，咁样好睇啲噶嘛？其实 系，你明白。 同埋今集冇咗嗰啲高科，係減少咗高科技嘅 gadget 做噶嘛？ 我就 buy 嘅，咁有人又唔中意， 我覺得好喎，反而係集中咗喺人方面咧，同埋人嘅特技係做得好靚嘅，今次係真係，尤其是我中意中間飛車嗰場，我 係啊，飛車嗰場好正，法國飛車嗰場好正， 係啦，即係係啦，嗰段真係一流，係啦，我嘅意見就係咁。 好，咁啊， 你漏咗集嘅，你漏咗上次 5.5 嗰集，係嗰集叫媽咪啊。 嗰集 系 忘记咗啦。 嗰集系职业特工队嚟嘅，好多人都觉得系。 唉，嗰集忘记咗就算啦。 嗰集 好搞。 嗰集入魔啊嘛，系啊，入埋魔啦，好似超级英雄咪啦，系啊。 去咗韩国咧，做嗰次嗰个咩 Running Man 嗰个 show 都要睇埋嘅，都好搞嘢嘅，都系啊。 系。 嗯。好。 好，咁啊。咁啊，總之今個禮拜仔睇咧，亦都係可以話叫近，因為呢集好睇過第五集啦，普遍都覺得好睇好多。咁亦都算係 Mission Impossible， 即係叫做啊回勇之作啊，咁值得大家入場啊。 再創高峰啊！即係呢集。 冇錯。